精英化和普及化都有正面意义。 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下午本港各区普遍录得几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较大，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星期日稍后同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30，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07点，系跌7点，成交金额12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2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6点，升2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6.4跌5.4，阿里巴巴155.9跌6.3，美团225元跌0.8，小米集团24.85升4毫，京东集团304.8升8.2。药明生物116元跌9毫，安踏体育154.2跌7毫，中国平安64.5升2.5，比亚迪股份262.4升6元，友邦保险95.25升3。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英镑10.674，瑞士法郎8.488，澳元5.651，加元6.147，新西兰元5.417，欧元9.156，每百元对港元7.0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8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41点，跌101点。港金现价报16,69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81美元，卖出1,79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有意外，而家中快线受阻噶，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交通都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仍然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玛丽医院。域多利道中环方向近卑路乍街一段嘅车龙排到近兆苑，咁而后少少近大口环道一段嘅龙尾就喺沙湾径。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喺纪元。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嘅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一段嘅车龙排到去三圣。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喺榄口村。锦田公路近锦田诊所的来回方向现在交通都是挤塞。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在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站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在玛加烈医院。就是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港铁站有意外，龙尾玛加烈医院。之后提提大家封路的安排，在茶果岭道因为爆水管，现在去鲤鱼门道方向近观塘裁判法院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5，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另外的一些地區咧，咁樣去協辦一個咁大型嘅運動會喎，係咪啊？ 係啊，咁就全運會四年一屆啦，都係咁就即係做咗十幾屆咁。咁就如果你睇翻歷史咧，即係全運會早期嘅時候，頭嗰大概九屆左右啦，咁都係喺國內即係幾個大城市輪流嘅，即係北京、上海、廣東輪流嘅。咁就後來2001年都喺廣東啦，咁後來就即係去開始輪流去唔同省市啦，咁樣樣。咁今次就即係翻嚟叫做翻嚟即係中國嘅南部，咁就廣東咁，但係就加上咗即係香港同埋澳門啦，咁就即係叫做合辦啦。香港固然2008年奧運嘅時候即係叫做 協辦馬術啦， 協辦馬術啦。咁但係嗰次就係真係好簡單一個項目啫，即係馬術咁樣樣。咁但係今次個協辦就似乎係比較一個整體性啲嘅一個嘅協作。 咁當然啦，香港都有曾經係辦過東亞運嘅經驗啦。咁但係如果係講起個經驗上面咧，似乎就係呢個廣東嗰方面咧個經驗應該會係豐富啲嘅。除咗頭先李立峰你提到咧，就係之前嘅第一到第九屆嘅全運會，基本上就係幾個城市包括廣東在內咧輪流舉辦啦。咁另外咧，廣州咧亦都曾經舉辦過亞運會啦。咁無論係論地方嘅大細啦，場館嘅設施啦，咁究竟香港可以扮演到啲乜嘢角色咧？不過咧，我亦都留意到，即係如果睇翻一啲即係唔同嘅體育界人士嘅報道咧，似乎覺得咧就係喺啟德咧咪有一個嘅綜合嘅場館嘅，將會係2023年咧就會落成嘅啟德體育園咧，佢哋又覺得呢個應該會係一個去支持咧全運會嘅一個都幾重要嘅場地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人提到就係香港嘅單車館啦，相信都有機會喺嗰度做呢個貢獻喎。 係啊，因為咁都頭先都提過啦，即係其實即係內地嗰個講法就即係已經係講到明，就話希望即係以一個簡約嘅即係做法。咁就換句話講，其實嗱，即係我哋睇國際間啊，有時即係舉辦一啲大型嘅體育運動嘅即係盛會咧，有時有啲國家有啲城市咧就會係借嗰個機會咧嚟到做一啲所謂基礎建設嘅發展嘅。辦一個大型體育運動會嘅時候就。順便就起好多嘢嘅，咁但似乎而家今次即係出嚟嗰、那個即係叫做嗰個講法咧，就話其實就唔好，即係未必需要或者未必想搞咁多所謂話即係起新嘢啦，就不如即係集合唔同地方，即係粵港澳咁，你已經有啲咩場地？咁事實上即係頭先都講啦，廣東其實佢都有即係一定嘅經驗。咁香港事實上即係近呢一段時間入面再加上就嚟起好嘅即係一啲嘅設施咧，咁都一定有自己已經有嘅基礎建。咁就變咗就跟即係用呢一扎已經有嘅嘢咧，就睇下點樣去分工，點樣去搞好呢個即係全運會啦。 以往咧喺一啲嘅城市或者啲嘅國家咧搞大型運動會嘅經驗咧，其中一個都會注重佢投資幾多同埋個經濟收益咧係幾多嘅。即係正如李立峰你講咧，佢哋去計數嘅時候咧，都會計多一樣，就喺成個籌備期間佢投入嘅建設咧，可以係帶嚟幾多，譬如新嘅職位嘅增長啦，咁同埋喺成個賽事嘅舉行期間。會有幾多嘅，譬如旅遊啊，或者係廣告啊等等嘅收益啦，這個就會計曬落去全盤數嗰度嘅。咁但係正如頭先亦都引述到係國務院咧嗰個嘅公告咧，似乎個目標咧就同頭先我哋所睇嘅嗰啲即係。要去處理嗰個利潤嗰個咧，就未必係一樣啦。咁但係反而咧，如果唔係有一個經濟角度咧，可能大家就會問啦。喺個體育運動角度嚟講，其實舉行全運會對於香港成個嘅推動體育運動嘅風氣，乃至到對於運動員嘅發展，會有啲乜嘢重要嘅裨益咧？同埋亦都可唔可以帶動到更加多嘅即係熱愛運動嘅氣氛，亦都咧促進到譬如我哋喺東京奧運期間咧。成日討論嘅一樣嘢，亦都可唔可以令到奧運嘅即係運動嘅風氣咧，可以帶到入去中學咁樣，令到有啲嘅學生咧有潛質嘅，更加能夠早咧投入到相關嘅事業，以至香港可以有更加多嘅好成績攞到翻嚟咧。嗱，1872321，不如轉頭咧，我哋請一位嘅即係運動科學嘅專家同我哋傾傾咧，由體育運動角度啊，舉辦全運會，香港究竟應該點樣去籌劃咧？1872321，你有啲咩？意见和看法打来和我们谈谈、啊、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8月27号朝早10:09， 全運會是一個好好的契機和經驗，怎樣可以和灣區多個的城市他們有的設施，我們可以有個更好的協同效應， 国务院同意粤港澳承办2025年全运会。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认为，会为本港体育发展提供更好的契机。 不单止可以加强那个的交流啦、推广啦，甚至是发展我们体育的事业、产业专业化这一方面。咁将来我都好希望我们香港咧，就点样可以在好的城市咧，就是引进来。 12:30，海关侦破一宗利用工艺品收藏毒品的贩毒案。在一批来自巴拿马报称是工艺品的速递邮包入面，发现合共大约8公斤的怀疑可卡因毒品，估计市值大约930万元。海关机场货物组高级调查主任林泽伦： 海关呢发现今次不法分子呢利用一些很复杂的收藏方法，在一些工艺品类的中心里面收藏大概500克的毒品，再在外面呢加一层好厚的阿加力胶封闭这个手工艺品，企图呢去阻挠去执法人员侦测到这些毒品的。 下午2:00，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说，长者疫苗接种率仍然偏低，建议增派外展队面对面了解长者的忧虑。 一些长者聚集的地方，包括长者中心啦，或者一些屋邨比较多长者是聚集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派些外展队去跟那些长者去谈，谈完之后就立刻打针呢？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李立峰喺度嘅。刚才咧，我哋都听到啦，今朝早咧，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啊，佢就期望咧举行全运会咧，可以为香港嘅体育发展带嚟更好嘅契机。咁到底契机何在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嘅教授钟伯光嘅。钟伯光你好， 钟教授你好 啊，陈燕平你好， 吓，仲有李立峰喺度，系。喂，首先请教一下啦，其实举行全运会由香港的体育运动发展的角度来看，会有什么最大的裨益呢？ 最大的裨益就是我们香港可以继续推动这个体育。你看到呢，其实体育的层面在今次奥运就可以告诉我们，在精英的层面已经是一路进步，还有今届大丰收。但是刚才主持都讲到，其实我们如果全面发展的话，会不会藉着我们、即合办全运会能够推动到小学中学这个阶段？咁我會建議翻，如果我哋係要喺四年後搞呢個全運會嘅時候，同時就開始着手係可以撥啲資源去俾我哋小學、中學，係提高佢哋嘅運動嗰個本身嗰個文化啦、參與啦，同埋嗰個水平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呢個係全運會係香港作為一個係協辦嘅角色嘅話咧，其實可以係加速係推動一個全民參與呢個體育，亦都係迎合我哋所推動嘅一個健康嘅城市啦。因為多啲運動，起碼身體都會好啲啊嘛。咁所以唔同嘅一個層次上面都做得好啲咯。 嗯，其实咧，即系阿钟教授，即系我自己睇一啲网络嘅，譬如过去啲新闻啦，咁就即系发现，其实全运会啦，除咗话即系一啲嘅正式嘅即系选手嘅竞赛项目之外咧，其实都会有一个叫群众赛事活动或者群众参与活动嗰个传统嘅，系咪嗰部分就系啦？即系嗰部分就会系同所谓话推动全民参与嗰个咧，就会系即系好贴，即系好贴切啦，系嘛？ 是啊，近呢其實呢一兩屆都開始咧，其實發覺到咧就係我哋唔可以就係照顧精英嗰個階層，所以全民會慢慢都希望能夠多啲係一般其他嘅階層參與，譬如話舉例啊武術咁樣，太極咧佢係會邀請啊分一個級別咧就俾啲係長者嘅係參與嘅。咁其實我會覺得未來香港亦都可以咁樣，雖然我哋搞呢個全民會係一部分好多係好精英嘅比賽。會唔會喺之前咧，我哋可以搞話迎合全運會啊，搞啲係小學、中學啊呢個方面嗰啲比賽啊，可以咧都係促進翻佢，同埋咧比賽表現得好嗰啲小學嘅運動員啦，可以俾佢咧就係首先得到入場券去睇我哋喺香港睇呢個觀看比賽，或者係去到廣東或者澳門睇呢個比賽，咁可以一個誘因係推動翻小學、中學呢個參與嘅。咁另外我哋長者我哋知道人口老化啦，係咪？咁變咗我哋會唔會亦都推動一啲係即係我哋長者去參與，譬如話做義工又好啊。部分啲比賽項目都好咧，可以咧就喺香港呢一部分咧，去加入一個咧，就喺全運會之前嘅預賽入邊咧，可以搞啲比賽嘅。 对于运动员咧，运动员嘅意义又系啲乜嘢咧？ 嗱，運動員嘅意義咧，不嬲嚟講咧，嗱，我哋而家今年都會參加全運會，過往香港運動員都參加全運會噶。不過全運會咧，其實老實講咧，個水平好高噶，咁啊個別項目咧，基本上咧嚇，即係去到奧運級別咧，我成日都講咧，好似跳水啊呢啲嚇，舉重呢啲咧嚇，或者係我哋講到乒乓波呢啲咁嘅啊，即係水平好高嘅，派二隊三隊都可能奧運咧都係攞呢個金牌嘅。咁變咗我哋咧，香港參與當中咧有個策略性嘅。當然我哋香港有啲項目有優勢嘅，譬如啱攞咗呢個奧運啊金牌嘅呢個係啊，即係劍擊伍家朗啦嚇。咁 都係個別嘅運動員啦。當然整體運動員嚟講咧，我希望能夠咧藉住全運會一個平台咧，俾我哋運動員一個備戰啦。咁同埋咧係可能著眼放多啲俾青少年運動員梯隊方面嘅建設啦。我哋話俾啲年輕嘅運動員作為係利用呢個全運會做一個平台，係攞呢個吸取經驗咯。 但系除咗即系运动员嗰方面咧，譬如对于运动科学啊，喺今次东京奥运之后都引起咗其实其他嘅讨论啦，运动嘅科研啦，或者系一啲嘅运动医疗嘅等等嘅配合啦，咁全运会又可唔可以喺呢个范畴上面都做到其他嘅带动咧？ 其实如果我哋香港能够系有个策略性吓配合去办呢个全运会，我相信我哋都可以咧结合翻我哋本身大学嘅优势嘅部分大学入边咧喺个科研啦，譬如运动科学啊、运动医学方面啊，甚至乎而家我哋系针对翻喺运动嘅训练嘅方法上面咧，其实可以同大学咧一齐接轨去做嘅，因为讲体育学院始终都系有限嘅资源啦吓，咁喺研究上边咧，好多其他大学可以咧就系做个补足嘅。因為而家我哋好多我哋讀即係啲研究生，譬如話我大緊啲博士生都好咧，可能集中喺嗰個運動心理上面嘅研究啊，或者部分有啲係喺健康啊，或者喺嗰個本身嗰個係唔同嘅體適能方面嘅研究啊。咁呢方面咧，如果能夠結合翻我哋香港對成個備戰全運會嘅話咧，我哋大學能夠去配合嘅話咧，其實亦都可以相對去參與之餘咧，係提升翻香港運動員嘅水平嘅。 即系今日个新闻一出嚟嘅时候咧，咁好明显，即系其中一个可能唔少市民或唔少人都会有兴趣讨论，就话啊，即系要分工嘅话，咁香港搞边啲好啊，即系承办边啲赛事好啊，咁嗱，即系啱完咗奥运啦，咁所以大家就可能好多人一谂啊，谂起首先谂起剑击先，跟住就谂起几个即系攞咗奖牌嘅咁，但系其实好得意，因为2025到时咧，即系去到2025嘅时候咧，24年嘅奥运都完咗噶咯，咁到时又即系唔知最红嘅即系体育项目会系啲咩？但系如果即系唔好理话，即系纯粹话啊，而家边个红嗰样嘢？如果即系睇香港嘅条件，其实即系觉得边一啲嘅项目其实系最合理地系即系由香港去举办会比较好。 首先我都睇翻，即係今次都話即係呼籲係簡約嘅一個全會啦，即係話盡量利用翻而家現有嘅場地，或者做一啲係翻新咁就可以做啦，好似類似上次我哋東亞運都係咁做法嘅。咁睇翻我哋香港個條件，你見到我哋都預計係2023至2024年咧，啟德體育園咧會落成嘅啦。咁可以容納到係4至5萬嘅一個係觀眾嘅一個大嘅呢個體育場館啦。咁咧就係、是、唔好意思啊，咁咧就係話，如果我哋用另外一個場館嘅話咧，可以譬如話希望能夠全運會。可唔可以嚟到香港做一個開幕禮呢？咁我哋即係我哋大家開心啦。咁但係香港搞全運會另外一個優勢都係咧，希望能夠結合到旅遊嘅，因為始終吸引多啲我哋入邊內地嘅省市啊嗰啲有對啲運動有興趣嚟到香港睇比賽啦。譬如話我哋香港另外好吸引就係我哋好出名嘅沙灘喎。其實我哋沙排可以喺香港舉辦啦，當然啦，我哋話，單車梗係喺香港單車館做啦，甚至乎另外我哋有紅館啦，紅館不嬲嚟講，搞女排搞得好出色啦，係咪？咁可以諗下女排排球可以喺紅館做啦。咁另外我哋有城門喎，城門河咧，我哋賽艇可以諗下喺城門河嘅。咁呢方面亦都可以咧，就帶動翻我哋咧，係吸引內地嘅遊客嚟到香港睇全運會之餘咧，可以做旅遊。咁另外我哋香港有優勢咧，就會唔會咧？我覺得咧，全運會雖然話我哋係一個係中國一個內地省市啊，或者特區一個係比賽嘅參與啦，其實我覺得慢慢，因為水平咁高咧，可以咧就係將全運會推到全世界嘅，係將佢個本身比賽啊，係透過我哋香港嘅優勢、個媒體優勢啊，會唔會去俾世界去做一個係推動咧，或者係發放呢啲消息唔同嘅媒體咧除咗電視之外，傳統啦，另外我哋嗰個本身喺嗰個網絡上面可唔可以做得到咧？咁樣，咁我覺得應該可以諗下咯。 不過咧，頭先阿鍾伯光你都提到啦，譬如單車咁樣咧，我哋有個單車館啦。咁但係單車就都包含咗下底有幾個分項噶嘛。咁其實香港係咪足夠嘅設施咧，去舉行曬咁多嘅唔同嘅分項咧？ 嗱，場地單車咧，我哋而家中文澳嗰個單車場館咧，係已經搞咗好多次嘅呢個國際比賽噶，係可以應付嘅。咁至於你話公路賽得唔得咧？公路賽你啊，當年我哋黃金寶，我哋香港首先係走公路賽先啫嘛。咁其實可以諗嘅，我哋香港嚟講，你知而家係我哋每年嘅馬拉松啊，咁需要少封路啫。我哋搞過國際，我哋都係搞過呢個係單車節㗎都。其實香港能夠如果搞個公路喺香港搞個單車賽嚟講，好吸引㗎。利用我哋青馬大橋做啊，即係呢個如果係發放出嚟俾全世界欣賞，都係好好嘅一個係，唔好話內地啊，全世界都係好欣賞翻我哋香港本身呢個咁嘅成個嗰個係景象啊，好靚嘅。 但山地賽嗰啲咧？ 山地賽咧，你正正講啱啊！山地賽如果係有冇機會，我哋喺大嶼山可以係揾一條或者做一個山地賽嘅呢個比賽個路徑咧，去建立出嚟咧，咁以後都可以推廣呢、這個山地嘅單車嘅喎。 即係我聽鍾伯光你咁講咧，似乎真係單車項目咧，香港都應該可以全包嘅嗱。但係仲有啲咩其他項目咧？因為我哋五點半新聞啊，不如五點半新聞翻嚟咧，再同你傾傾，亦都考慮一下譬如廣州上面嘅優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东京残奥会女子轮椅剑击重剑团体赛，港队在铜牌赛不敌俄罗斯残奥会，取得第四名。两队在小组赛曾经碰头，港队当时落败。在这一场铜牌战，双方运动员的出场次序并没有变动。港队头两战是出场的是余翠怡和陈哲程度属 B 级的钟远平同样输1-5，总分落后2-10。虽然第三节上阵的吴舒婷发挥理想，追至落后6分，但之后钟远平再被对手连取5分，将比分拉开至落后9-20。余翠怡在第五节单节赢对手10-5，追翻5分，但吴舒婷和钟远平之后两节得分都比对手少，最后一节港队落后30-40。余翠怡压轴上场，亦都难以扭转败局。港队最终以34-45再次落败，无缘取得奖牌。当局建议在体育学院兴建楼高3层的新大楼，造价估计大约是9.8億元。在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议员普遍支持。民建联议员柯创成关注体院增设硬件之后，软件上能否配合，例如能否增加医疗人员的人手。工联会议员陆颂雄认为工程计划应该更具前瞻性，否则假如未来港队成绩更好，需求可能又有变。体院院长李翠莎表示，体院正制定新的5年策略计划，会收集运动员、教练和体育总会的意见，研究软件上如何配合硬件。他又说，计划兴建的新大楼估计足够未来10-15年使用。一名33岁男子前年10月参加在长沙湾政府合署外的聚集，被控暴动、非法集结时使用蒙面物品、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共3项罪名。他早前承认暴动罪，其余2罪获法庭全挡，今日在区域法院判监3年4个月。前年10月27日，有网民发起追究警暴游行控罪指，被告当时身穿黑色衫裤和戴黑色帽，一度踎低并搜寻背囊内的物品，有人就以雨伞遮掩。冇几耐之后，警署一度卷集起火，而被告同起火地点位置相近，而且手中是持有玻璃樽。被告企图逃走的时候被捕，警方在他身上检获头盔、雨伞、打火机、布碎、螺丝批等物品。在北京，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全国现有本土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自上星期一起首次下跌，已经连续11日回落，直至昨日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下降至38个。他认为今轮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国家卫健委表示，早前有就是否需要接种加强剂进行研究，发现国药和科兴疫苗的第三剂安全数据和头两剂差不多， 又認為加強劑接種在免疫原性角度來看，能夠提升疫苗保護效果。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较大，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晚上7点，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嘅消息啦。喺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龙尾分别排到去近美孚，同埋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太古城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快线啦有意外，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仲有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相当之挤塞。咁龙尾啦就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同埋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而鲤鱼门道嘅车龙啦排到去东隧嘅九龙出口。咁所以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啦需要间歇性封闭噶。现时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啦，分别喺嘉华国际中心同埋排到去太古城。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排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都是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浙江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近深光盲人学校挤塞，龙尾国际厨艺学院。域多利道去中环方向近卑路炸街都是挤塞的，龙尾过左赵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车龙排到去纪元。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挤塞，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那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少伦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排到去龙日村。最后，港珠澳大桥的强风措施，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强风措施就已经取消了。现在车速限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等容启亮教授话你知。 航天咧个兴趣就系、是，你知道航天嘅嘢，第一件事就系你完全冇机会再翻手做嘅。 嗯。 第二样嘢，你从来都唔知道去到究竟系咩情况、嗯，所以咧你可以喺地球度做一万次，但系上到系万一次，你就要飞去啦。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啊。咁啊，國務院咧就已經同意香港、澳門同埋廣東省咧係承辦四年之後2025年嘅第15屆嘅全運會啦。咁究竟咧香港係有份承辦今次嘅全運會嚟緊嘅呢個全運會，到底對於香港嘅體育運動發展咧會有啲乜嘢影響咧？對於體育運動嘅風氣又會有啲乜嘢嘅裨益咧？電話號碼1872311，大家不如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讲讲啊！又或者你觉得香港咧最好，不如承办边一个项目啊？咁亦都可以有主场咧，令到更加多嘅香港观众能够欣赏到。你又会觉得香港主场举办边个会好啲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咁啊，李立峰头先答半之前咧，我哋就同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嘅教授钟伯光倾紧，亦都系讲到咧香港有啲咩项目可以承担嘅。咁啊，揾翻钟伯光翻嚟先。钟伯光教授你好。 你好啊，你好。 系头先咧，你就讲到即系喺单车嘅几个项目入边咧，香港都可以有足够嘅能力啦，有足够嘅场地啦，可以承包到啦吓。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譬如喺广东省或者喺澳门上面，佢哋又有啲乜嘢嘅项目会？你觉得其实佢哋会去办会系好啲咧？即系我哋唔好净系睇自己啦，睇埋人哋啦。 其实呢广东即是广州做亚运呢佢咩项目都冇问题㗎啦办。 嗯、 反而我觉得澳门呢我諗佢都考虑返佢澳门嘅特色啦，你知澳门系个娱乐啦博彩啦。咁过往嚟讲佢办咗好多系同搏击有关系嗰啲比赛嘅。譬如话你武术啦，而家你讲緊系跆拳啦。咁啊，雖然空手道冇咗啦，而家係今嘅即係下屆奧運冇啦。咁其實我會覺得有啲項目咧，算喺澳門搞咧，係要諗翻佢嘅特色咯。咁始終我諗覺得係而家搞大型嘅呢個係揾體育比賽咧，都係要結合翻旅遊嘅考慮嘅嚇。因為而家好多時我哋喺成個比賽當中希望啦嚇，我嘅四年後希望大家都可以點啊，直情喺現場睇比賽啦，唔係淨係喺嗰個屏幕上睇比賽啦。咁所以能夠如果親身去到場館去睇比賽嘅話咧，始終係結合翻成個旅遊嘅配套咧，就去推動就會好啲咯。咁所以澳門方面、香港方面喺諗個項目當中，都要睇翻我哋自己本身嘅優勢咯，地方。 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即系举办一个咁样嘅比较大规模嘅运动会咧，其实对于香港成个嘅体育基建啦，又或者系即系一啲嘅支援项目，咁刚才你当然有讲过，就系譬如大学入边嘅运动科研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仲会有啲乜嘢我哋叫做边际嘅利益咧，可以带到俾香港咧？ 其实我而家睇到香港，如果譬如翻我哋中央一路发展个蓝图咧，体育似乎咧越嚟越重要啊，唔系净喺精英嘅层面啦，去到一个产业化，去到一个系即系普及化，更加要推动啦。咁嘅话咧，我谂人才上面咧，香港政府都要谂，我哋积极少少啦。譬如话而家我哋喺大学入边咧，基本上系浸会大学、中文大学同埋喺教育大学呢三间大学系有一个系体育相关嘅本科嘅啫。咁其他大学都冇㗎喎，咁变咗我会唔会我諗政府諗下即係要係增加呢个大学嘅名额啊，俾我哋培养多啲係唔同嘅体育方面嘅人才啊，譬如话正正讲产业都好啦，其实我哋即係冇一科係即係可以帮到我哋而家毕业生，即係可以灌输到係有足够嘅係推动体育产业嘅知识㗎。咁譬如我哋浸大都係管理康乐管理为主啦，咁有啲可以读多年去做体育老师啦。咁但係正正嚟讲呢，而家我哋康文署管理场地本身成个管理嘅模式都係比较传统嘅。咁如果我哋未来配合产业去推动嘅话，市场化各样嘢发展嘅话呢，其实人才上面呢就要培养啦。咁另外一样嘢，我哋要四年后我哋办呢个大型赛事，其实我哋培养个主办嘅项目嘅人才都要喎，包括咗我哋咩呢，我哋裁判啦，係咪呀，我哋喺呢方面推动嘅话，我哋培养多啲教练啦，另外一个系筹组上面啦，统筹上面嗰啲人嘅本身嘅嗰个系经验同埋知识都需要做嘅。咁换句话嚟讲，我哋四年后嘅全运会，其实香港唔好只系諗住四年后摆个全运会，而系慢慢逐步我哋内边都要办多啲唔同嘅比赛，系吸收经验同埋培养一啲系举办嘅人才啦，呢四年入面俾我哋准备嘅。另外呢系好踊跃呢去即系点样去招揽多啲义工。咁即极咧动员我哋嘅长者，我哋长者做义工其实好嘅，因为点解咧？佢哋多时间， 咁透過義工當中咧，可以俾機會參與體育活動。咁所以我覺得成個藍本咧，藉住咁好嘅機會咧，由我哋小學、中學去參與，去到我哋年長唔同年齡群去參與，同埋培養嘅人才，唔同嘅人才都要做嘅。 嗯，頭先阿鐘教授都提到啦，即係如果你話2025年即係搞全運會嘅時候，即係視乎唔同嘅地方，即係粵港澳搞咩項目，咁可能香港都要有即係相關人才培訓，係咪可以咁講？即係其實嗰、那個。即係呢個所謂項目分配啊，呢啲咧都要即係盡早做。因為其實從體育界個角度嚟講，有冇啲更加迫切嘅嘢，其實要傾咗先 嘅。啊，因為你講得啱，我就唔擔心嗰個財政嘅問題嘅。 嗯， 因為政府嚟講可以帶動我哋嘅企業去支持嘅。 係。 咁我哋唔好忘記，我哋香港仲有個賽馬會啊嘛。 嗯 嗯。賽馬會其實都喺財政上面可以好大嘅支持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就係喺反而我哋着眼就長遠成個規劃喺成個體育。配合翻我哋嘅全民健身啊、健康上面啊、產業上面啊，去到精英嗰個本身層面上面，點樣可以咧就係規劃到十年有一個藍本出嚟做人才？咁其實我都係全運會一個起步嚟嘅啫。咁未來如果係建立到全運會嗰個經驗之後，其實香港有冇諗下我哋第日合作去申辦亞運都得噶嘛？ 嗯， 系咪？上次系广州做亚运啦，今次会唔会即系我哋谂下大湾区，我哋未来合作香港其中一个点嚟到系办亚运都得噶。 嗯嗯， 咁、所以我哋谂远啲咯，远啲嘅话咧，我哋系要开始要喺十年嘅计划入边积极培养人才做咯。 好，唔该晒你，钟伯光倾到呢一度啊，系曾伯光咧，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嘅教授嚟嘅。咁啊，李立峰嗱，民政事务局嘅体育专员阿杨德强啦，佢就话咧，现阶段咧讨论香港会举办乜嘢。項目咧係言之尚早，但係佢就話咧會考慮翻啊場地同埋香港市民嘅喜好，即係香港市民嘅喜好都係一個佢哋嘅決定嘅因素。佢話會考慮場地同埋香港市民嘅喜好咧，就再作決定。咁亦都話咧，舉辦全運會亦都要解決一啲交通啊、住宿啊，同埋粵港澳三地點樣分工嘅問題啦，都係需要詳細商討嘅。 咁你始終三個地方即係、一齊去搞一個即係咁大型嘅運動會，一定有好多即係協調嘅工作需要做嘅。 係啊，咁所以咧。即系体育专员就话要考虑埋香港市民嘅喜好，咁唔知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嘅喜好又系点样啦？吓，香港究竟举行剑击好啊，呢、这个滑浪风帆好啊，定系咧，譬如单车啊、乒乓球啊，系咪呢啲都可以喺香港举行，大家会开心啲咧？18723，不妨打电话嚟倾倾啊！不过李立峰头先啊，钟伯光亦都讲到咧，就系、是、即系三地啦，第时会唔会更加进一步，可能有机会咧去协办更加大嘅一啲嘅体育运动项目啦？但系咧，我亦都留意到咧，今日有一啲嘅人士去到评论香港同澳门同埋广东省一齐去举办。这个2025的全运会的时候，他们的着眼点就是讲这个整个大湾区的融合的角度。 是 尤其是有一些分析，他们就会觉得首先我们有高铁、三跑、的跑道又到时已经是落成了、加上高铁系统，基本上应该今次这个全运会可以成为再进一步去推动大湾区整个融合的一个比较好的契机，或者是一个展现的机会。 是啊，我即係覺得其實一開始今日節目一開始講都講過啦，即係其實每一年嘅每一屆嘅全運會，其實去揾邊度咧咁。咁以往可能其實廣東省自己都做到嘅，咁今次特登係粵港澳，亦都其實係即係過去好多屆入邊，即係去咗唔同嘅省市，咁但亦都其實有好多省市都未做過嘅，咁但就已經咁快翻到嚟，即係廣東省嘅地方，咁加埋香港、澳門，咁似乎即係起碼一個象徵意義上面咧，即係粵港澳呢個融合咧，就起碼一定喺度。咁但係象徵意義之外，實際上有啲咩會做啦？實際上會點樣做啦？做到幾多咧？咁就即係其實係一個要討論嘅問題啦。 嗱，18723111電話號碼係18723111嘅，有啲咩睇法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不過電話旁邊咧，我哋而家要請嚟體育學院嘅主席林大輝啊，林大輝你好， 你好， 係嗱，你又對於咧喺四年之後所舉行嘅全運會啊，香港可以承擔到啲咩嘅角色，有啲咩寄望咧？ 嗱，今次好明顯就國家就好重視香港啦，亦都重視大灣區呢個規劃啦。咁即係大灣區講緊咩咧？就係要共同參與、緊密合作，希望香港或者澳門咧可以融入國家嘅發展大局。其實一直以來都揾一個即係揾個切入點嘅，揾個契機嘅。咁今次咧，即係國務院同意咗廣東省 港香港同澳門可以聯合主辦呢個第十五屆個全運會咧，就係、是、做一個好好嘅契機啦，令到我哋有一個好好嘅渠道咧，可以融入呢個大灣區發展咯。咁亦都從而證明到國家好重視香港，亦都認同香港有呢個能力，對香港有呢個信心咯。所以呢個真係一個好好嘅好嘅喜訊嚟嘅，亦都係好鼓舞，令人好振奮嘅。問題就係未來呢幾年，我哋點樣去做好呢個工作，然後可以配合咗即係國家今次嘅即係個舉措啦。 是啊，咁啊，林大輝頭頭先我哋都講咗啦，即係其實就係話，即係由粵港澳去一齊去搞呢個全運會，咁其實即係喺個象徵意義上面就好明顯啦，就好似你頭先咁講，即係重視香港，亦都希望即係推動呢個融合咁。咁但係就真係去到一個實際嘅層面，可唔可以即係舉一啲具體啲嘅例子，或者一啲具體啲嘅方向？譬如喺某一啲嘅可能係交通物流或者旅遊，或者喺邊啲嘅sector 入邊咧，可能係比較明显噶，即系未来几年有啲工作要做 嘅。嗱，我谂首先咧，办呢个全运会，既然系三个地方一齐去参与啦，咁啊，仲大家首先讲下点样分工啦。首先喺基建嗰方面咧，我又唔系好担心嘅。咁首先我哋个启德体育城咧，将会2023年落成啦。呢、這个真系国际级嘅即系运动设施场所嚟嘅。咁我谂呢个落成之后，对推动呢個全運會個發嘅工作咧，應該好大幫助。另外，我哋亦都有個國際級嘅單車館啦。咁呢幾方面喺基建方面，我唔擔心嘅。過去喺2008年奧運嗰時咧，香港亦都辦過馬術啦。咁其實香港係有能力咧辦呢啲國際大型嘅比賽嘅能力嘅。問題就係、是、大灣區就希望個規劃就希望大家共同參與緊密合作啦。咁呢個過程中一定係涉及好多年青人噶啦。咁我哋問題現在就點樣可以揾一個方式一個渠道？令到更多可以年青人，除咗運動員之外，除咗教練呢年青人之外咧，點樣令到廣大嘅香港年青人市民，除咗做一個觀眾之外咧，係點樣可以參與今次嘅全運會啦？咁係唔可以即係做一個協辦角色啊？譬如你舉例做義工啊，做導遊啊，即係各方各面，我點樣可以鼓動到多啲年青人？特別是我哋回歸之後，國家成日講啦，香港嘅年青人、香港嘅市民要點樣認識國家、了解國情，咁點樣去認識多啲國家、多啲民族嘅嘢？其實可以通過今次全運會咧，同內地啊、廣州九個地方，因為大灣區係9+2嘅城市啊嘛，咁可以同更多個內地咁多個。團體啊，或者係人民啊、市民啊，多啲接觸。咁呢方面，我希望咧，我哋向特區政府可以俾多啲機會，年青人可以參與今次全運會嘅工作咯。 即係如果由你嘅角度去睇咧，其實除咗舉行全運會會為體育發展帶嚟一個正面意義之外咧，會唔會係更加大嘅意義咧？就係、是、組到一個嘅融合啊，唔單止係講緊即係體育產業上面嘅融合啦，更加係一個人心嘅互相嘅認識、互相嘅融合。你覺得呢個係咪先至今次舉行全運會嘅最重大原因？ 除咗可以幫助咗一個整個社會嘅發展，或者經濟發展帶來個消費啊，酒店業嘅蓬勃啦、啊，同埋推動呢個體育運動嘅發展之外咧，其實係可以令到更多嘅香港人，特別係年青人咧，有個歸屬感，因為可以同內地九個城市咧一齊去做一件工作，而啲工作唔係一個細嘅工作嚟嘅，係一個大型嘅運動會。其實你諗下，我哋上一次我哋香港回歸咗之後，上一次搞大型運動會係咩？2009年嘅東亞運動會，其實東亞運動會同全運會不能夠相比較嘅，個級數唔同，個規模唔同，同埋個水平都唔同。如果今次咧可以容許我哋更多香港市民、更多年青人可以參與個全運會，除咗做觀眾之外，可以參與工作啊、宣傳啊各方面，或者去由呢個城市去到呢個城市，由香港去譬如去到喺珠海啊，或者去到廣州市啊，去睇比賽、參與比賽。或者做一啲旅遊嘅，咁對於佢哋認識國家、了解國情，或者對大家嘅市民嘅交往啊、感情嘅聯繫咧，我相信會提升好多噶啦。 其實頭先都即係講到，如果你話係即係從一個即係融合或者就從個交往角度去講咧，會唔會即係會唔會考慮有啲嗱？因為我哋之前一路討論，甚至同頭先同阿鍾伯光教授討論都係話啊，即係點樣分工唔同嘅地方搞唔同項目，會唔會有啲項目其實可以兩三個地方都做嘅咧？即係其實又即係唔一定唔得噶嘛， 絕對可以。譬如好似單車咁樣，你喺香港就搞唔到公路賽啦，咁但係場地賽就香港可以喺將軍澳嘅單車館可以搞到啦。其實可以分工，好多項目都是分工的，初賽、決賽擺在哪裡呢？隨著自己一小時生活圈高鐵即是這麼方便，其實很多同一個運動項目都可以分工的。 咁即係呢方面睇下點樣做到優勢互補啊，即係互利共贏嘅方向去做啦。事實上，大灣區嘅好處就係咧，即係大部分都係同聲同氣嘅，民族相近嘅，即係講廣東話都通嘅。咁其實好多方面嘅合作方面咧，交流方面咧，其實就係容易好多嘅。 即係如果聽你咁講，似乎就係個政治意義大於體育運動嘅意義。 又唔係，又唔可以咁講。我覺得呢個係多方面嘅 平台嘅，應該 即係有經濟嘅推動，有社會發展嘅推動，有人心嘅工作可以做到，亦都係體育運動嘅發展可以推動到。呢個係一個多贏多元化嘅一個組合嚟嘅。 咁講翻體育運動嗰方面啦，其實我想問，由而家去到2025，你覺得有啲乜嘢係需要？嘅準備功夫係應該要做定先。 其實未來嘅日子咧，香港體育界真係好熱鬧，亦都好多挑戰同工作。全運會翻嚟之後，出年我哋又要面對呢、這個即係2022年嘅杭州嘅亞運會啦。跟住好快就到法國嘅奧運會啦。跟住四年後又到呢個全運會啦。其實每一年啊，個工作都好具挑戰性，好大嘅。咁我哋作為個體院咧，作為一個香港嘅精英培訓機構咧，一定係往住呢幾個大型嘅運動會咧去部署噶啦。咁亦都希望期望有更多嘅年青嘅選手可以出現咗、冒起咗啦。 頭先阿陳燕平問就即係體育運動嗰方面啦。如果話即係搞大型活動、大型賽事，咁即係始終嗱兩三個地方、兩三個城市要協調搞一個咁大型嘅 event 咧，即係林大輝，你覺得你能夠即係諗到比較大嘅挑戰會喺邊啊？ 我諗就一定有挑戰，但問題只要大家抱住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大家即係一齊去向住個同一個目標做咧。縱使有困難，其實可以通過，仲有時間嘛？呢幾年大家仲有時間，應該可以協調到，同埋大家可以即係溝通到同配合到嘅。即係譬如我剛才講單車，咁你公路賽喺內地搞，香港嘅可以搞一個場地嘅比賽，咁呢啲咪係互相互補不足，互優勢互補咯。咁好似乒乓嘅，咁乒乓波，咁我哋亦都過去香港亦都好多球員去內地集訓啊，其實好熟噶啦，大家即係好多嘢合作過好多次噶啦。 好，唔該曬你林大輝，不如我哋傾到呢度先啦。咁林大輝咧係體育學院嘅主席嚟嘅，咁即係嗱，綜合咗頭先，無論係阿鐘伯光同埋阿林大輝所說嘅，你覺得今次香港能夠同另外兩個地區咧一齊去舉辦2025年嘅全運會，意義何在呢？1872311，有位嚴小姐喺度，嚴小姐你好。 你好啊，主持。 你好。 講下咧，即係而家你成日講話咩運動。即系而家新冠肺炎菌嗰啲病毒，过咗几年应该搞好个经济就啱，唔应该挂住搞嗰啲运动嘢。你搞嗰啲运动咧要使好多钱，系咪咁讲啊？即系嘥晒纳税人钱啊！点解你唔将个几过咗几年后，希望个疫症即系冇咗啦，搞好香港嘅经济就啱，唔应该嘥埋嗰啲钱啊，成日搞运动搞乜搞物嗰啲出风头嘅啫嘛，系咪啊？ 不过 啊，系 不过严小姐啊，其实咧一嚟就系即系国务院嗰度咧都系要求办一个叫做 简 约嘅全运会啦，即系佢都唔期望咧你会做一个好重大嘅一啲嘅基建投资。二嚟咧，其实正如头先一啲嘅即系体育运动界嘅学者啊专家所讲咧。每搞一次咁嘅大型運動會咧，都會帶嚟一啲邊際嘅利益，包括咗譬如旅遊嗰方面嘅噃，即係都係一個經濟嘅建設嚟喎。其實， 但係補唔補得翻個筆錢先，使咗個筆錢先，即係或者你，即係或者你使咗未必啊，搞完之後補翻個筆錢。始終嚟講，應該搞好香港嘅經濟先係實際嘅。運動嗰啲咧，只係話即係多餘錢都會搞嘅啫，我覺得。我想讲系咁多啦， 明白，多谢晒啊严小姐嘅意见啊，即系我谂李立峰大家都会关注咧，究竟香港要投入几多资源嘅，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正常嘅问题嚟嘅，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咧喺过往嘅一啲嘅经验咧，就系2009年啦，山东嘅全运会咧投资就系2000亿人民币，咁辽宁嘅2013年嘅全运咧就系8亿元嘅。人民幣，咁其實都有一定嘅承擔額嘅噃。 但係2000億同8億都真係爭好遠，所以咧，即係佢嗰兩次嘅全運會咧，即係嗰個都見到唔同地方去做嘅時候咧，我估計啦，即係真係可能即係 建基于佢本身有几多场地啊，佢仲要做几多投资啊。我谂每一个即系城市去搞，每个地方去搞咧，其实牵涉成本会唔一样嘅。 系咁，同埋因为今次都讲咗要一个简约嘅全委会啦，另外就系要三地共同分担啦。咁此外咧，中央财政又会给予一个一次性嘅定额补助。咁所以我谂到即系最后，究竟特区政府要向立法会申请几多钱去举行今次嘅全委会？当然就要再迟啲先知，因为佢离2025年咧都仲有好一段嘅时间啊。嗱，咁啊，不如我哋先听一节咧六点前嘅交通消息，跟住咧系有六点半新闻天地之后咧，六点钟嘅新闻天地之后咧，继续会有自由风，自由风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咧，较早前近翠屏南村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快线系封闭，咁一带嘅交通咧系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悦道同埋东隧嘅管道入面。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方向因为车多嘅原因咧，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家东隧嘅港岛入口交通亦都系非常繁忙，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维园上。桥位同埋筲箕湾东桃苑，咁另外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太古城，较早前嘅意外仲未清理，一大车多。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港铁站，因为有意外，而家车龙分别排到葵涌道近美孚新村，同埋呈祥道近北架山花园。咁就呈祥道嘅车龙咧排到近北架山花园。至于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快线嘅意外已经清场，车龙一带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城门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塞紧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升二十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6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日元110.1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8，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港金收市报16690蚊，比上日收市升120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794.29美元，卖出1795.3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将军澳道嘅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啦。快线仲系封闭噶，一带嘅交通非常之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观塘道近平石村，应该系龙翔道近平石村、伟业街天桥近启业村。亦都经太子道东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同埋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噶。所以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需要间歇性封闭。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而家分别排到去铜锣湾避风塘同埋筲箕湾东桃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之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和上之隧的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西行龙尾排到近力宝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塞到去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林士街车多，龙尾在中环军营，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是挤塞的，龙尾分别在 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新界方面，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马嘉烈医院多车，龙尾在龙翔道观景台。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挤塞，龙尾近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提一提大家，茶果岭道因为爆水管，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轮椅剑击运动员余卓儿，我想点的歌就是 Mira 的 ASAP， 里面的内容都是叫我们要永不放弃的，希望我们残奥运动员比赛的过程里面，大家香港人都可以一起为我们加油啦。 下午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形容一个人的 wit 和Wisdom, W-I-T 和 W-I-S-D-O-M， 它意思上有什么分别呢？大家都好像和头脑啊、智慧都有些关系的字。我们通常呢讲 Wisdom 呢，就是讲一个人的智慧，就不是只是 Intelligence 那么简单。 Intelligence 我们讲是一个智商啊，尤其是跟一些学术上啊、数理上的能力有关的，我们通常叫做 intelligence。 而 wisdom 呢，就是一些人生上的人和人之间啊，怎样去处理人生的大问题，而不是呢一些跟书本上读书学识上 的智慧呢，我们叫做 wisdom。 如果一个这样的人呢，我们可以形容为一个很 wise、he's a very wise person， 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而wit 呢，或者形容词 witty 呢，通常我哋形容一个人呢係諗嘢转數快之余呢，係通常係能够係讲到一啲非常精警啦，甚至係好搞笑嘅说话呢，咁我哋就可以叫呢啲做一个呢好 witty person。 Okay, he's a very witty person or quick witted， 亦都係呢就係、转數好快嘅，讲嘢非常口齿伶俐之余呢，是亦都是能够好快地俾到反应啦，同埋讲到一啲好搞笑嘅事，我哋可以讲呢个人啦。He's a very witty person. Okay, so wisdom, wit and intelligence 嘅分别啦。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国共之战即将升级， 当蒋介石和宋美龄 见到毛泽东同百姓一齐住喺恶劣环境入面，佢哋会有乜嘢反应呢？ 大决战， 一套充满汉语类嘅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嚟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6:43，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嗱，李立峰，寻日咧立法会就以大比数啦通过咗咧立法征费嘅条例草案啦。咁即系亦都意味咧，以后如果啲市民啊，佢哋要丢弃垃圾嘅时候咧，都必须要用专用嘅垃圾袋。咁亦都要视乎翻嗰个垃圾袋嘅容量啦。咁、那个收费咧，如果计翻嚟讲咧，平均就系每公升咧。是0.11，即是1毫幾啦，係啦，一毫一。咁即係話咧，其實每個嘅垃圾袋咧就會由3毫子咧去到11蚊不等、 嗯。 根據政府嘅估計啦，其實咧每大概即係每户啊，即係日後咧嗰個嘅垃圾徵費嘅費用，當然就要視乎翻你自己究竟係即係掉幾多垃圾啦。但係如果以一個三人家庭，如果你每日咧都係用10公升或者15公升嘅指定垃圾袋咧，每日咧就要俾咧过一到到过七，即系大概咧每个月33蚊到到51蚊不等。嗱，咁当然啦，呢条嘅草案咧，其实政府都有一个叫做18个月嘅准备期嘅。咁喺呢个嘅准备期间，就会做一啲嘅教育啦，或者系适应嘅工作啦，同埋会派定一啲免费嘅垃圾胶袋啦，俾啲市民咧佢去测量一下，到底咧我要用几多嘅垃圾袋去。應付到日常所需，咁然之後咧，再由立法會咧去決定咧正式嘅生效日期。咁不過咧喺即係討論呢個垃圾徵費，社會討論咗好耐咧，似乎有一個問題都係未解決嘅，就係嗰啲三毛大廈，佢又冇法團，又冇一個嘅管理公司，咁第時會唔會呢啲就成為咗一個衞生嘅黑點？會有居民咧因為咁樣嘅情況之下，就亂咁去掉啲垃圾形成？成咗即系其他嘅垃圾就满地咧，咁样吓。 系啊，咁呢个就系、是、即系其实而家呢条法例咁通过咗嗰个做法啦。咁即系固然社会上有支持嘅声音，咁但系亦都即系会有一啲嘅即系可能系问题存在。咁譬如你话一个月30蚊、50蚊，咁对可能大部分香港人嚟讲，未必觉得系啲咩嘢，咁觉得冇乜所谓。咁但系就真系对最基层嘅家庭，可能会有啲嘅即系仍然系一个即系加即系外加嘅负担啦。咁所以呢度系一个即系社会。關注嘅問題。咁另外頭先講，如果一啲嘅大廈佢係冇一個管理嘅即係機制嘅，冇一個管理公司啊，冇法團啊咁樣樣，咁即係本身就係一個所謂冇網管嘅狀態。咁點樣樣去所謂即係執行呢樣嘢咧？點樣樣去令到即係 work 咧？抑或其實係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又冇管理嘅時候，其實係即係根本唔會改變嗰個情況，甚至係即係會令到即係甚至會多咗亂抌垃圾嗰個情況啊，令到個衞生環境更加差咧。咁呢個係即係呢兩日即係都唔少人討論嘅問題。 嗱，當然咧，亦都必須要補充啦。其實當個即係法例咧正式去到生效執行嘅時候咧，食環署嘅人員咧係。会拒绝收集嗰啲咧冇用指定垃圾袋包妥，又或者系贴上咧指定标签嘅嗰啲嘅弃置物嘅。咁同埋亦都执法人员咧，亦都会喺啲垃圾收集车啊，同埋垃圾收集站嗰度咧做一啲嘅突击检查啦。咁如果系发觉有人违反条例系乱咁掉咧，会有一个定额罚款咧，就系1500蚊。如果系用传票去检控咧，首次定罪咧最高嘅罚款咧系25000蚊，同埋监禁6个月。再次定罪咧，最高嘅罚款咧就系50000蚊，同埋监禁6个月嘅。咁不过即系到时点样去做嗰个执法咧，亦都。 另一個嘅考驗嚟。 其實係啊，咁呢個就係頭先講嘛。如果你話而家即係譬如喺啲舊樓入邊，大家就咁抌垃圾，你用咩膠袋都好，咁即係起碼佢都會執嘅，咁你咪執走咗咯。咁你第日有個新法例嘅時候，好啦，如果我係喺入邊住嘅居民，如果我唔聽話嚇，即係如果我仍然係用啲普通袋咁就咁抌咗去，咁但係咧因為個新法例生效之後，佢又唔執走佢嘅，因為你唔係用嗰、那個即係官方指定嗰種袋嘅話，咁佢咪更加喺度咯。咁即係其實呢個就真係有個即係執行嗰個問題啦，即係究竟點樣樣去一方面令到即係啲人係真係會照住個要求去做啦。咁第二就係話好啦，如果真係有人即係唔照要求去做嘅話，咁喺一啲咁嘅大廈入邊，其實你點樣樣去即係所謂捉到佢咧？你點樣樣可以去即係俾到一個壓力，或者俾到一個警戒一啲嘅居民，即係佢唔會咁樣做咧，唔會唔跟規矩去做咧？咁呢個點樣去即係執行？其實一個即係好實際嘅問題嚟嘅。 其實唔少咧服務一啲即係比較多三毛大廈嘅地區嘅區議員咧，佢哋都關注呢個問題嘅，同埋都覺得咧，似乎喺執行上面咧有一個頗大嘅困難。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垃圾徵費呢一個嘅項目啊，即係無論你係住喺一啲嘅真係叫做三毛大廈區域也好啦，又或者咧你係本身咧即係住喺一啲嘅公共屋邨啊，或者其他屋邨已經有一個比較完善嘅一啲嘅物業管理制度啦，你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讲你嘅意见同睇法。咁但系针对住呢啲嘅三毛大厦，究竟点样做可以执行到嘅垃圾征费咧？亦都咧有一啲嘅团体咧有建议嘅。咁其中咧就系香港房屋经理学会咧，佢哋就提议话实施一个小区管理，就系由几栋大厦咧夹粉去请个物业管理公司，由专人咧定期做清洁，亦都系可以摊分到相关嘅成本嘅。做法系点样咧？嗱，电话旁边我哋啊即刻请嚟咧，香港房屋经理学会嘅会长余真啊，余真你好， 你好， 陈平， 你好， 同埋李立峰喺度。嗱，刚才亦都简介咗咧，你哋话做一个小区管理啦，但系实际嘅执行，你可唔可以都同我介绍下你哋嘅构思系点样嘅？ 咁样嘅，因为咧就好多大厦，我相信有啲大厦咧就唔系冇心管理好，或者系令到自己嘅居住环境有所改善，而系因为个规模太细啊，得几伙或者十零伙，根本就即系冇办法系请得起管理公司。咁喺呢一类有心人嚟讲咧，咁我哋咧就希望咧可以协助到佢哋咧做一个我哋叫 pilot scheme 啦吓。 嗯，先导计划 系。系啦，先导计划即系帮组织一条街两条街，咁或者有几栋楼大家联合咧，咁嚟到咧系招标系请呢个管理公司。咁最低限度咧，请咗管理公司之后咧，一啲好基本嘅服务咧，譬如一啲清洁啊，协助一啲紧急维修啊，或者系甚至呢个居民开大会啊。咁呢啲地方咧都可以直接有管理公司系照应，吓咁呢个系我相信系对无论系长远嗰个管理或者系嗰个环境改善啊，甚至系业主本身都会放心嘅。 嗯 咁尤其是依家咧推出呢个垃圾收费呢样嘢啦，咁根本咧依家佢哋呢啲咁嘅大厦咧好多时就系居民自己攞个胶袋攞座垃圾落街，自己求其喺边个垃圾桶近啲就抌落去嘅。即係可以咁講，冇咩網管嘅嚇。咁但係我亦都相信，唔係居民嘅意願係即係亂拋垃圾，佢哋唔係咁樣，佢哋都希望有規範。咁如果係有管理公司喺度跟進嘅時候咧，就可以大家協調咧，喺揾一啲位係可以擺個比較係有規範嘅垃圾桶嚟到收集，亦都有呢個管理公司協助佢哋點樣嚟到買嗰個垃圾袋啊，即系将来要用嗰啲合法嘅垃圾袋。我相信喺呢方面咧，管理公司会帮助到佢哋咧，系进行一啲符合法例要求嘅安排嚟到帮助佢哋咯。 系，但系即系呢度咧，即系如果进一步咁讲咧，即系喺实行起上嚟，头先嗰个谂法咧，即系当然个意愿系好啦，咁但系实行起上嚟，会唔会都面对住一啲嘅即系困难或一啲嘅问题要解决啦？譬如如果我哋讲紧一个三毛大厦，佢本身系冇法团嘅咁，譬如佢真系有六十户咁就算啦。咁首先就系你话招标，咁佢嗰六十户佢有乜嘢机制可以令到佢哋首先聚入埋一齐，佢哋都同意去招标咧？咁 你呢个问题咧就非常之到肉啊！吓，因为其实咧要请管理公司，就一定要有个法人嘅嗰个地位，然后先至可以签管理合约嘛。 咁所以咧喺呢度中間有一個問題咧，就是、一個前期嘅功夫就係、是、協助佢哋嚟到組織法團嘅。咁現時嚟講咧，無論呢、這個市建局啦，或者係呢、這個呢、這個民政處啦，佢哋其實都有團隊咧係協助呢啲咁嘅小呢啲咁嘅三毛大廈咧係成立法團。但係個問題咧就是、因為佢成立咗法團之後，佢仍然係冇能力請管理公司，佢靠自己管，佢唔識管嘛。咁所以咧就好快咧，佢發現自己搞唔掂，咁於是就又解散咗啦，即或者個法團停咗營運啦，即係直頭唔喐啦，咁變咗冇作用嘅。咁所以咧，我哋嘅睇法咧就係，既然政府投入咁多資源，民政事務處成立專責小呢個人士嚟到協助佢哋成立法團，點解唔行多一步，就幫佢哋組織一個小區管理？咁、我相信呢個組織呢、這個小區管理呢，喺以後嚟講長遠嚟講呢，係一個非常之有幫助，亦都令到一啲有心做好自己改善自己環境嘅業主呢，係會真係達到目的嘅。 係，咁所以你頭先個講法，其實個即係其實首先個第一步都係佢哋要有咗法團先嘅喎，即係如果佢哋冇 要㗎，要㗎，咁但係咧就係佢隔離左右咧都會受惠於呢個小區管理嘅。嗱，譬如我舉例，如果有幾棟樓佢哋已經成立咗一個小區管理模式，咁呢個管理公司咧，其實咧我哋個構思裡面咧就係、是、有一啲其他嘅服務咧係可以好似點心單咁樣。是即一次過嚟到係同呢個管理公司嚟到即係揾佢幫手嘅。咁譬如話佢暫時仲未成立到法團，但係咧佢好緊急要維修或者咩咧，咁可以同呢個管理公司隔離呢個小區管理呢個管理公司啊，不如你幫我處理即係我哋用一個價錢跟你哋嗰個投標價錢，我就請你幫我哋進行某一樣嘅特別服務。譬如我舉例係。將整座大廈做一次大清潔，咁你收我幾多錢呢？咁相信咧喺一個小區服務嗰個管理模式裏面咧，呢、這個價錢係會相對嚟講會平，同埋係即係即時可以係安排到啊。 嗯，即系有少少唔系太明啊。如果按照你嘅说法咧，某程度上就系嗰啲冇物业管理公司嘅，即系或者佢自己冇法团嗰啲大厦咧，就系叫做搭顺风车，就睇下佢隔篱咧到底有冇啲 系啦。你唔系好明啊？你唔系唔明啊？ 即系就要靠佢侧边有冇呢啲嘅大厦系有一个嘅法团，佢又揾咗个物业管理公司，然之后佢就搭顺风车。喂，你隔篱呢度做得几好、啊，介绍埋俾我哋啦，就系我哋去搞。咁其实基本上。即系某程度上，其实你嗰个小区管理咧、如果喺你哋嘅概念入边咧，可能嗰个小区未必需要有好多大厦都有业主立案法团，基本上可能系一栋大厦有业主立案法团，已经可以用呢啲顺风车嘅方法，会唔会咧？ 因为顺风车咧，你只不过系一啲特定项目嘅啫， 系 吓，其实咧每一栋大厦咧系好多嘢做嘅，譬如我举例，如果冇一个恒常有计划嘅维修咧。呢啲大厦买唔到公众保险嘅，譬如最近咧有楼跌咗即系石屎落嚟掟到人，边个赔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如果呢个人士系受重伤或者影响到佢以后个工作能力嘅话咧，佢成栋楼每一个业主都要想需要自己赔嘅。未必赔得起，因为买唔到保险啊。咁但系咧，如果装小区管理咧，起码一啲好基本嘅嘢咧系做得到，而令到保险公司有信心嘅时候。佢願意幫你提供嗰、那個，即係購買嗰個公眾責任保險。咁對整棟樓嚟講咧，無論佢嘅保障或者係呢個環境嘅衞生，或者甚至呢個法團嘅運作或者維修嘅安排，其實係非常之有幫助嘅。搭順風車嗰啲咧，不過一次半次嘅啫，就嗰個唔會長遠解決問題嘅。 當然，即係如果你講到維修保養嗰啲咧，相對嚟講個誘因就會比較大啦。因為如果出過事嘅時候咧，佢真係要即係嗰棟大廈嘅業主關唔關佢事咧，佢都有可能俾人拆上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翻到去垃圾徵費嗰度，其實有啲咩嘅誘因令到佢哋可以用一個咁嘅小區管理嘅模式咧，做一個咁樣嘅即係服務咧？因為嗱，對於佢哋嚟講，如果你真係捉到某一户，佢真係亂咁掟。有嘅时候，一系个结果咧就系冇人同佢收垃圾，二嚟一系个结果咧就系有人捉到佢，咪罚嗰户咯。咁其实同我成栋大厦未必系真系好相关，个诱因会系边度咧？ 嗱，不过有呢度咧，我咁样讲咧，其实咧，垃圾收费嗰个精神咧系环保嘛， 当然 呢个系公民责任嚟嘅吓，呢个系另外一个谂法，就系、是。政府要加强嗰个教育啦，咁但系你话只好现实咁样每一伙嚟到讲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咧，就系个执法嗰个力度啦。 嗯， 啊，如果个有一条街枕住连咗一段时间都俾人哋告嘅，或者有住户俾人哋咧，用天眼睇得到，知道系佢抌垃圾就捉咗佢嘅，吓、啊、冇得走鸡嘅，实会罚嘅。 嗯， 咁如果喺咁嘅情之下咧，我谂佢哋都会谂一谂办法。话我做乜要俾1500蚊，或者我做乜要俾25000蚊？点解我唔用呢啲钱嚟揾个清洁帮我搞掂啲嘢咧？即系咁啊，吓、嗯！ 即系个诱因就系个罚款啦。 系、嗯、啊，系嗰个执法嗰个力度嘅，我相信系。 嗯嗯嗯，但系有冇一个即系譬如即系你哋个计划或者一个计算入边有冇谂过啊？其实如果咁样做嘅话咧，一般一等，譬如三毛大厦，譬如当系一等旧楼啦，咁佢可能唔即系，其实会用几多钱咧？每户即系大概有冇一个好约莫嘅谂法噶？ 嗱，呢个初步嚟讲，我哋做过少少嘅调查咧。 嗯， 其实基本上咧，如果一栋楼佢夹埋咧，可以俾到几千蚊一个月，基本上已经可以揾到一间。提供最基本服务的管理公司帮他的、啊、 几千元一个月都不少的、哦 是啊、 对于那些大厦可能得过几十户都 没错了，所以先我们才说推行小区管理呢，你多几栋呢变了呢，那个管理公司呢，他就那个提供的资源和、啊、服务呢是会稳定一点、啊、还有他们也摊分得便宜一点，即会是这样啦。咁、啊、我希望即系如果系有心嘅嗰啲呢个业户咧，如果即系都可以接触我哋可以睇同佢研究一下嘅吓、 啊。嗯，明白。好，唔该晒你，余真倾到呢一度啊。吓，余真系香港房屋经理学会嘅会长嚟嘅，咁啊介绍咗咧，佢哋话可以用一个叫做小区管理概念咧，几栋大厦夹份咧，请个物业管理公司去处理咧垃圾征费之后咧嘅一啲嘅定期清洁噶。不过似乎可能居民。他会考虑那个钱多一点，李立峰。 同埋我想都要考虑，即系一个个别用户自己和成层大厦的利益在边啦。即系系咪一定是每一个用户佢系会净系考虑自己啊？亦或考虑成层大厦啊？即系话考虑啲咩咧？咁其实都有啲 uncertainty 嘅，有啲不确定性喺度嘅。 1872311，7点钟新闻翻嚟再倾。 南海北部下昼本港各区普遍录得几红为月亮。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较大，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间中有骤雨，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和星期三天气不稳定。现在的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将军澳道的意外，咁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快线受阻，一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噶。咁而家包括系观塘绕道、观塘道、鲤鱼门道等等的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因为去将军澳道的交通咧都系非常挤塞噶。而家好多条嘅龙尾咧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观塘道近启业村、伟业街天桥近启业村同埋东区海底隧道嘅管道入面，咁因为车多关系咧，东隧去九龙方向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同埋西湾河泰安楼。咁仔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有意外，快线受阻，而家交通系非常挤塞嘅，塞紧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啱啱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乐山道。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马斯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尖沙咀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咁而家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近油麻地众芳街。漆咸道南街附柯士甸道至到梳士巴利道的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咁而柯士甸道近弥敦道来回方向亦都是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同埋畅运道近理工大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一路排到近风力楼。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城隧的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咁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茶果岭道因为爆水管，而家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观塘裁判法院的慢线仍然是封闭。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林展豪，伤到14岁儿子的福利事宜。许培达，伤到14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刘心全，伤到7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林晓颂，伤到3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李子豪，伤到6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女婴的生母是李家颖，寻找一名6个月大女婴的生父，女婴的生母是李家颖。吴双双，伤到2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李厚宇，伤到2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刘伟彤，伤到2岁和1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唐云峰，伤到2岁和1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张雷，伤到10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刘海洋，伤到10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透过打针去达至群体免疫的难度是不是越来越高？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关于群体免疫，我觉得市民真的要醒的。群体免疫这个概念已经爆破了，疫苗一定是要接种的。目标要改为全民接种，每个人有一个保障。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知唔知第一位赢得奥运剑击金牌嘅香港选手系边个咧？ 张家朗。 答案系张伟良。张伟良96年阿特兰大残奥会出战轮椅剑击项目，一口气攞到四面金牌。 想知今届港队又会诞生出几多位英雄？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号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9点至下午6点。选举将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投票人出示香港身份证后，票站人员会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投票人身份，然后发出选票。请踊跃投票。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李立峰，不如听听咧市民大众对于垃圾征费嘅意见同睇法啦、啊。你都可以打电话嚟讲讲噶。黄生有咩睇法啊？ 啊，你好，你好， 你好， 两个方法要讲嘅。第一系唐楼方面啦， 系 一批又提出火。咁嗰时我家住嗰度嚟讲咧，佢出火每人收$85管理费嘅，佢都唔交啊。佢个垃圾我呢个楼下抌，唔需要交管理费俾你，你仲要叫佢收嗰个交费费。OK， 咁仲有。你话叫交闭路电视影嗰啲人抌落街，后来有钱去教咧，系咪先？仲有第二方面，系村屋点样点收啊？单栋式嘅去三层楼嘅咁样，唔通你行入去收佢啊？栋得住一伙人嘅啫，有啲成日都系冇人喺度嘅。你要收费要公平，每一间都要收，收到就收，收唔到唔收啊？行唔通嘅，都系头先讲嗰方系行唔通嘅。 不过黄生啊，其实亦都咁讲嘅，即系环境保护咧，亦都系一个公民责任嚟嘅。其实如果我哋能够减少到大家弃置嘅废物咧，其实对于成个社会咧都系有裨益。咁当然即系 系 咯，系咪应该要多加功夫呢边？ 公平噶嘛，你收得到就收啊，你有啲收唔到噶嘛。嗱，你唔交管理费，长期唔交过去，咁点啊？你告佢啊，你根本冇钱去钉佢契。 但你觉得就算系加强监察或者执法，都处理唔到？ 点执法啦？佢自己收管理费收唔到啊，每月都唔交俾你添啦。你仲收佢$50，点执法啦？你而家每样嘢嚟讲，实际讲法团系得一个人嘅啫，收管理费系佢，去开灯嗰个人系佢，系咪先啊？佢净系负责上楼梯，请个人翻去抹抹个楼梯，又系其实如果呢一条命佢一做做晒噶。咁得收$5,000-$6,000，咁點去做啊？ 不過佢而家個收費方法同一般話講收管理費又有啲唔同嘅，因為佢係基本上而家講嘅所謂即係垃圾徵費係講緊你買啲 固定垃圾 袋，係啦，咁變咗佢係 我都話啦， 透過買 家管理費你收唔佢都唔會俾你啊！依家暫時佢唔會，我唔需要你倒垃圾，我喺度嗱嗱等得㗎啦。你仲要收佢過家率，你點收得到咧？啱唔啱先？我哋講咁多嘢啫。 明白，多謝曬阿黃先生嘅意見。我諗阿黃先生嘅關注點咧，都係你點樣執行啦。 係啊，係啊。其實我諗個問題都係啦，即係你而家係基本上買膠袋，咁但係如果阿黃先生嘅講法就話、是、好啊，如果佢係唔買噶啦，咁佢都係用翻即係原有嘅方法去做噶啦。你即係能唔能夠所謂捉到佢咧？即係能唔能夠？因為其實你而家個機制基本上就話你要買膠袋，你唔跟住去做話咧，其實有個懲罰機制噶嘛，係嘛？要罰款噶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真係有人係唔跟住去做嘅，咁即係咪真係可以執行到嗰、那個即係所謂懲罰嘅機制咧？咁 呢度亦都牽涉到咧，譬如食環署嘅一啲嘅人手啦，嚇，即係點樣？到時監察嘅工作或者監察嘅功夫係咪全部都會由食環署嘅人員承担咧，定系会有其他部门去一起去分担咧？咁呢度咧，可能都要睇下，即系依18个月嘅准备期之内咧，政府会点样去处理呢啲嘅实际操作嘅嘢啦。有林先生啊，林生你好， 你好， 你好，请讲。 我谂头先嗰位先生，包括你哋讲嘅嘢咧，某程度都系废话。我个大原则就系我交咗税啦，我交咗差饷啦。呢啲垃圾咧系政府应该处理嘅，你而家即系夹硬喺我个口袋里边咧，夹硬攞多啲钱，巧立名目去攞钱，就系咁简单。你一年收到10亿、8亿，嗰啲钱点用噶？啊，养嗰啲垃圾保议员啊？唔系嘛，唔好咁玩啦、啊，交咗税，交咗差饷嘅我哋。 帮林先生其实又系两个概念嚟嘅。 你今日收我环保税好，咁我即刻食饭，你会唔会收我税啊？啊！我听日行路，你换生活税，好多考立名目搵钱噶、哦，唔系咁野蛮系咪啊？咩世界呢、這个交咗税噶，等于你打紧工，你电台请咗你，你话唔得啊！我呢样又要做，嗰样又要做，又拗多啲，又拗多啲人工，拗多啲啊，拗乱，哇！个社会咪乱晒笼。 好多谢晒林先生嘅意见。不过李立峰，我谂林先生所反映嘅睇法咧，可能亦都系社会上面即系一部分市民嘅睇法。因为终究有一啲嘅人士，佢就会觉得咧，其实我哋无论喺差饷也好、税收也好咧，其实都对于一啲嘅公共项目嘅即系征费咧，都已经俾咗落去噶啦。咁但系你而家要额外征收我嘅垃圾费，喺个概念上面咧，未能够说服到或者转化到佢哋说服，就系话呢个系一个。 個叫污者自負嘅原則，就係希望藉由呢樣嘢咧去減少啊廢物嘅數量咯。 我諗呢個係即係一方面睇下大家點樣去即係評價或者評估，即係政府去做呢樣嘢嘅時候，佢背後係即係純粹為咗嚇巧立名目，即係好似頭先嗰位先生講啊，你係真係巧立名目去揾多啲錢啦，抑或係點樣樣咧？因為咧始終咧同一般嘅即係税收唔同，即係利用呢、這個即係而家垃圾徵費就話跟係基本上提供咗一個，所以我哋英文叫 incentive 咧，有誘因，就係叫大家因為你要俾錢，所以你要用少啲。其實是有一個感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希望做到一個減費個效果。嗱，固然係咪真係做到？咁其實大家見到呢兩日都社會上都會有爭論嘅，係唔係真係有效果未知。咁但係起碼就係嗰個誘因係希望透過一個咁樣嘅徵費方法咧，係鼓勵啲人用少啲，即係或者即係製造少啲垃圾。咁我諗呢一個同一般你話真係收差響、收薪俸税咁，又真係幾唔同嘅嘢嚟嘅。 嗯，1872311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講講嘅。不過咧，我諗無論係對於一啲食肆嘅經營者啦，或者係對於家庭主婦嚟講咧，點樣處理廚餘啊？盡量減少廚餘嘅丟棄咧，令到大家俾嘅垃圾費可以俾得少啲咧，呢個都係另一個幾大嘅考驗。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不如同飲食界嘅人士咧講一講咧，就係點樣喺呢方面可以花到功夫，令到佢哋可以俾少啲嘅垃圾費啦。 世杰执晒一袋二袋咁，去到旅行咩？ 瑞文啊，我执紧防灾走佬袋啊！ 咪自己吓自己啦，香港边有天灾噶？ 唔系咧，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会请嚟赛马会灾难防护应变教研中心嘅总监罗信堂，话你知防灾点解关你事？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解台风监测古月金。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外佣的问题需要平衡，怎样去逐步去舒缓需要聘用外佣的压力，又要确保外防输入不会有任何的松懈。 来自印尼和菲律宾的外佣下星期一起完成疫苗接种可以来香港做事，接种记录怎样认证，密室指定检疫设施的进度又会不会加快呢？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陈亮君、高福慧，今个星期六请来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李立峰，如果我睇翻咧，环保署咧关于系香港固体废物监察报告啦，2019年嘅统计数字咧，其实咧我哋喺即系每一日丢弃喺堆填区嘅都市固体废物入边啦，其中咧系每日嘅11057公吨入边咧，有占咗30%咧都系属于厨余嚟嘅，系啦，而嗰个数字咧就系家居厨余咧每日嘅弃置量咧就系2286公吨，即系占咗68%，而工商业厨余咧，每日咧都系有成1067公吨，系占咗32%，都唔系一个少嘅数目。 都系啊，即系其实从比例上，从个实际嘅数字上啦，咁就尤其家居厨余，其实个实际数字仲高啲添。 咁但系咧，如果我哋睇翻咧，我哋一啲处理即系厨余嘅能力啦，嗱，譬如咧，而家嚟讲，暂时咧以小蚝湾啦嘅有机资源回收中心啦，每日咧就系处理到200公吨嘅工业厨余，而第二期嘅沙岭有机资源回收中心咧就要2023年咧先至可以投入到运作，每日咧就可以处理多300公吨嘅厨余，即系话咧一共去到2023年啊，每日香港嘅厨余处理量咧就系大约500公吨。咁但系如果对比起我哋头先所讲嘅嗰个即系每日即系3000几公吨嘅数量咧，其实都真系几杯水车薪。 其实好少噶，两成都唔够噶。 系啦，咁另外就系、是、亦都要值得关注咧，就系、是、因为我哋而家讲条例草案过咗之后咧，我哋有成18个月嘅准备期啊嘛。咁当然实际嘅推行日期仲要由立法会佢哋再去指定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由而家去到计18个月嘅话咧，就即系话咧2023年中啦。咁2023年中，咁要去推行，咁就要考虑到咧所有嘅厨余嘅处理量啊、配套啊，系咪能够处理到噶咯噃？咁嗱，商界有啲咩意见咧？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噶，黄家和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系你哋而家系咪有一啲嘅试验计划咧？即系系由政府推行嘅，系收集工商嘅厨余去处理嘅咧？ 之前政府其实都批咗一个环保嘅基金啦，咁就由业界啦，即系特别系回收业界咧，就同餐饮业合作嘅。 嗯。 咁亦都系尝试咧，就将一啲食肆嘅厨余咧就收集啦，咁然后就送去，譬如话去小蚝湾或者去作一啲处理啊咁样嘅。咁喺呢方面，咁其实咧，我哋都睇到某个程度上系有成效嘅。咁但系咧，头先你亦都有提及到咧，譬如好似小蚝湾，佢只系每日可以处理200公吨嘅厨余嘅啫。咁呢个咧，远远比起而家目前香港大概有3600吨一日嘅厨余量嘅话咧，咁其实占个比例就相当少嘅。咁但係我哋亦都係過往呢十幾年嚟啦，可以話咁其實都盡量去配合政府嘅一啲環保政策啦，譬如話希望係可以從嗰個源頭減廢嚟到做好啲。咁換句話講呢，就係、是、希望喺食肆嗰方面，譬如話而家大概1100吨嘅廚餘一日咧，咁如果我哋係可以呼籲一啲顧客或者市民咧，咁譬如話佢哋平時用餐嘅時候咧，就唔好話叫餸叫得太多啊，而食剩咗嘅話咧，又去堆填區啊之類咁樣，咁甚至係有好多一啲方法咧，係利用一啲。譬如话本来唔能系要弃置嘅食物啦，譬如话一啲菜头菜尾咁样，咁以前我哋都睇到咧，有好多就就咁样抌咗佢或者去堆填区噶啦，咁但系我哋都会研究咧，有冇一啲新嘅菜式啊，去希望系可以重用翻呢啲咁嘅食物嘅。咁仲有好多其他嘅方法咧，咁其實我哋都一路係做緊，而係希望可以從個源頭嗰度去減少個廚餘咯。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有建議，譬如話喺每一區咧，都係會做一啲試驗嘅計劃啦。譬如話，而家全港18區咁樣，如果喺一啲商場啊，甚至一啲屋邨啊。咁自己本身咧係做一啲廚餘回收，甚至係做做埋嗰、那個廚餘嘅處理啊，譬如話做廚餘處理嘅話，可以做一啲用設備去製造一啲化一啲肥料啊咁樣。咁呢啲咧其實係有小部分嘅商場咧，其實係已經實行咗嘅，其實嗰個效果亦都唔錯嘅。可以想象中咧，譬如話每一個商場，佢自己本身都有好多唔同嘅餐廳嘅話咧，咁其實每日嘅量咧，亦都係相當多嘅。咁呢啲係我哋其中一啲建議俾政府啦。咁亦都希望咧，即係唔係話就咁將一個責任咧就交翻俾我哋業界去處理咯。 嗯，但是即係譬如頭先黃家和你提到好多樣，亦都係包括埋政府所呼籲或者鼓吹嘅惜食運動啦等等。咁當然呢啲嘅即係概念上嘅轉變咧，都仲係需要時間嘅。但係嗰個廚餘嘅問題解決唔到咧，對於你哋商界嚟講咧，就係一個好大嘅經營成本問題啦。嗱，你頭先講到嗰啲咧，都係要可能係涉及到一啲嘅配套嘅，譬如商場係咪真係有廚餘機啊去處理啊？等等，咁喺呢一方面，呢18个月嘅准备期入边，你哋其实期望政府可以点样去帮到你哋，去再进一步减轻你哋嘅厨余量，又或者系提供到更加多，或者系鼓吹到提供到更加多嘅一啲嘅厨余处理嘅分区嘅处理机器咧？ 嗱，因为始终全香港有超过16000多间嘅食肆啦，咁亦都有一啲中大型嘅食肆嘅话咧，咁其实佢嘅厨余量系相对嚟讲系比一啲譬如话茶餐厅啊或者一啲小店咧系多好多嘅。 咁舉例，譬如好似啲酒店，咁佢做一啲補飛啊，即係自助餐啊，又或者啲酒樓，咁即係當然啦。而家譬如話酒樓就冇婚宴啦，咁但係如果有婚宴嘅時候咧，其實亦都製造唔少嘅廚餘嘅。咁呢啲咧，其實喺可以直情喺個處所嗰度咧，就安裝一啲小型嘅廚餘機咧。咁亦都係可以喺職場咧係可以處理嘅。咁另外一方面咧，政府推呢一個政策嘅話，咁其實亦都對業界嚟講咧有一啲豁免嘅。咁而呢個豁免咧，就係首先要業界咧就喺嗰個廚餘分類嗰度咧要做好佢啦，咁先至可以享受呢個豁免嘅。但係始終咧我哋都相信咧。喺嗰個源頭減廢嗰度係最重要啦。咁其次就係點樣用咩方法去減輕嗰個廚餘嘅量啊？咁如果業界嚟講嘅話咧，都盡力去配合政府嘅一啲環保嘅政策噶啦。咁譬如話兩年幾前啦，咁我哋亦都係由環保署牽頭之下咧，咁我哋亦都成立咗。一個組織叫做星星相識餐飲夥伴計劃嘅，咁呢個計劃咧，其實亦都有唔同嘅持份者咧係參與，有超過大概120個團體咧，咁牽涉到嘅如果餐廳嘅話，亦都非常之大量啦，咁亦都有物管啊，有屋村啊，有好多。不同的持份者呢亦都一起参与去希望可以减低那个厨余。咁呢个逐渐都有啲成效嘅。咁当然呢而家18个月究竟系咪足够嘅一个时间去面对呢一个问题呢，咁18个月后咁政府有冇一个时间表呢，咁我睇到咧，譬如好似一啲環保嘅團體，咁佢當然可能有一啲意見，覺得應該盡快去做就最好嘅。咁我哋都唔係話要慢落嚟去做嘅，我哋都想快嘅，因為廚餘處理好嘅話咧，其實對業界譬如話從嗰個形象上啊，甚至無係有一啲成本上咧。反而是會節省到的。咁呢一方面呢，其實我哋都從一個教育嘅角度啦，從一個實際嘅角度啦，亦都係要做啦。咁但係譬如好似頭先提及嗰個廚餘分類咁樣，有唔少嘅食肆呢亦都係因為地方嗰個空間嘅問題呢，亦都未必係可以擺放到一啲即系唔同嘅桶， 系或者系即系分类咁样。 冇错啦，你厨余分类嘅话，其实系要人手嚟到去将啲厨余去分隔啊，然后去摆喺唔同嘅垃圾桶度啊，咁样啊。咁呢啲咧，亦都系业界嚟讲咧，有少部分嘅食肆咧，其实之前几年咧都开始。培訓啲員工咧，喺嗰個源頭啲即係廚餘分類嗰度咧，已經開始做噶啦。咁但係始終咧，有好多細型嘅食肆咧，佢自己本身第一咧人手嘅力人手唔夠啦，不足夠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地方唔夠咧，就擺唔到一啲分類嘅設施，甚至一頭先所講嘅廚餘機喺度啊咁樣。咁呢個亦都係問題嚟嘅。咁但係咧，我哋就強調一樣咧，就最好就係當區生產出嚟嘅廚餘咧，就當區處理嘅，就因為頭先你亦都提及到咧，政府而家譬如話喺小蠔灣有一個Opark One啦，咁但係遲一步咧喺沙嶺嗰度嗰個 Opark Two 咧。咁都係處理多300噸啫嘛。 但係如果你去到咁咁遠就真係唔好啦。咁當然如果能夠就地做好呢係最好嘅。喂，多謝曬你。 做最好嘅。 明白，黃家和，多謝曬你，有機會再同你傾過。跟住有7:30嘅新聞報導。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当中15名由印尼抵达本港水域的货船船员，全部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会被送往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那批船员进入香港水域后并没有登岸，为审慎起见，船上其余船员需要逗留船上检疫和检测。另外，卫生署发现有关船只的营运人涉嫌在申请自由贸易通行证时提供虚假资料，署方正调查，并会就有关人士怀疑违反相关规例向律政司寻求法律指引。至於其餘兩宗輸入個案，涉及一名來自亞塞拜疆的24歲女子，以及一名由立陶宛抵港的43歲女子，她早前在本港完成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本港錄得5宗新型肺炎初步確診個案，另外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接獲通報1宗在英國確診的個案，患者是一名59歲女子，今個月15號離港前往英國，離港前兩日病毒檢測結果是陰性，今個月20號在英國檢測結果呈陽性，她沒有病徵，早前已經在本港完成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中心宣布，患者在病毒潛伏期居住的薄扶林碧麗道30號新麗閣 A 座，以及位於觀塘偉業街108號思寶國際大廈28樓的工作地方，會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康文署表示，因应新型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原定今年12月1日在维港举行的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取消，连同今年政府将是连续第三年取消国庆烟花汇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正全力调查一个筹款团体，包括是否同清洗黑钱或者其他事有关，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拘捕检控，又质疑有团体在解散前捞油水。邓炳强在破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会见传媒，主动提到上星期有一个为黑暴被捕人士筹款进行法律诉讼的团体，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协助违反国安法的被告，这个团体宣布解散，但在解散之前叫人捐很大笔金额的数字，质疑是临解散捞一笔油水。邓炳强不证实被調查的團體是否612人道支援基金，他說任何團體心裡最清楚，犯了法就有心理準備，執法部門一定會調查。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雨勢有時較大，氣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日間中有驟雨，星期日稍後和星期一驟雨減少，星期二和星期三天氣不穩定。現在的氣温24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快线的意外已经清了场的了。不过一带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是有待消散。现在几条龙尾分别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都是排到去东隧的管道之内的。较早时因为非常挤塞，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家咧车流就比较顺咗啲噶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咧就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不过第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比较多车些少，排到中环广场。 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的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塞到去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大会堂。在九龙啦，茶果岭道介乎伟乐街气站至到油塘道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挤塞，龙尾天马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仲是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联合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咧，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电车站的安全岛的时候，要留意有没有行人踏出又或者是离开安全岛。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只要发挥创意，太阳底下一样都有新鲜事。 手机应用程式快乐鸟创作者张思雅同学， 运用 AI 情绪识别系统来到鼓励大家做多啲大笑瑜伽同埋传递快乐嘅。 周晓恒同学， 入到去我哋呢个应用程式，我哋见到有五个掣嘅，咁第一个就系可以学习大笑瑜伽啦。 我都大笑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依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齐海边追风同观浪先。 哎，小心啊！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以往选美，智慧与美貌并重就是一切，非高贵不优雅，免敏。但近年各电视台的选美节目获奖佳丽，有纹身，有金毛，有巴渣，甚至有性博士。究竟现今社会乜嘢先至系美？梁敬国、黄仲远、周子欣一齐讲选美仲系选美。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李立峰，跟住我哋傾一個咧，就係教育嘅問題啦。因為而家幼稚園教育咧，其實基本上就唔係屬於一個點講好咧，即係當然而家有幼稚園教育計劃啦，咁可以得到政府嘅即係資助啦。咁但係實際咧，佢嗰個運作咧，同我哋而家中小學咧嗰一隻嘅資助咧係好唔同嘅。咁另外一個就係業界都存在咗好耐嘅問題咧，係幼稚園教師啊，而家咧始終冇一個薪級表嘅存在。咁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佢即係當年咧，2017年嘅時候咧，去競逐行政長官嘅時候啦，佢嘅政綱咧都寫咗咧話要定定一個幼師嘅薪級表。咁但係咧，教育局喺尋日咧就話完成咗咧幼稚園教育計劃嘅檢討啦，當中咧就話即係要定立一個幼師嘅薪級表咧係唔可行嘅。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如果咁樣嘅做法咧，就會係令到幼稚園佢 嗰個嘅實際嗰個嘅做法啊，而家靈活調動資源嗰樣嘢咧，就完全變曬，就要採用咧類似資助中小學嘅做法。咁呢個亦都會影響咗咧其他好多唔同嘅部分啦。咁另外咧，亦都要包括咗咧教育局咧要核准開辦嘅班級數目同埋教職員嘅編制啦。但係咧，而家喺一個嘅幼稚園教育計劃之下咧，其實咧係總共有成1000個嘅額外教師。如果係強制咧用一個薪級表咧，用教育局核准佢嘅班級數目同埋教師編制咧，咁呢啲教師咧就會成為咗超額教師噶咯。 是啊，咁就即係似乎嗱，固然啦，即係政府喺做完一個檢討之後，即係出嚟講話不可行，咁不可行呢個講法就有啲即係籠統嘅，即係你話啊，好整體上咁，咁但係即係究竟實際問題喺邊咧？咁嗱，而家似乎講出嚟就話，至少喺目前呢一刻，咁有一個即係可能即刻產生個超額教師個問題，咁但係即係其實你話即係一個大啲嘅手術，即係將個制度改咗，其實長遠嚟計係咪真係不可行咧？咁呢個即係唔係話 yes， 即係冇一個簡單嘅。嘅即係樹與否嘅答案，咁但係即係起碼都即係其實都仲有好多空間需要去仔細去思考清楚 啦。嗯，因為如果根據翻咧教育局提交俾立法會嘅文件啦，咁當中亦都提到咧，就係而家咧幼稚園係用校本機制咧全港收生同埋全年收生嘅。如果設立一個強制性嘅教師薪級表咧，就要將咧教師嘅薪酬咧同資助掛鈎。咁喺善用公帑嘅大前提之下咧，教育局咧就必須係要有規劃咁樣咧分配學位啦，批核班級嘅數目啦，同埋教職員嘅編制啦，咁樣就令到咧第一就係幼稚園嘅校舍差異好大啦，咁實際上亦都難以咧實行一個叫做標準嘅班額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令到幼稚園開辦班級嘅靈活性咧係大幅減少，就算係中間收插班咧，亦都可能會比較即係有困難嘅。咁另外一個就係頭先講到咧嗰個嘅超額教師嘅問題，而其實立法會嗰份文件咧亦都有提到咧，就係近年幼稚園的學生人口是有一個顯著下降趨勢，亦都預期呢個趨勢是會持續，如果用一個批班和批核教師編制就會帶來嚴重的超額教師問題了。1872311幼稚園教育呢其實基本上現在可以說是、全港的小朋友一個最根本的教育來的，那你怎麼看、幼師的工作的保障和他的薪酬待遇问题，可以打来1872311。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幼儿教育人员协会的主席周慧珍。周慧珍你好。 你好。 Hey， 你好啊，你好两位主持人。 其实 我现在就是现职是会长了，因为我们改选了。 明白。 不要紧，那就很多谢我今天有机会可以来讲一下就是他检讨后嘅嗰個報告啦，咁我都有機會係參與咗當時即係25號佢邀約我哋部分嘅團體咧去參加呢個會議啦。咁我哋就即係研討咗差唔多接近兩年啦，呢一個嘅研究免費幼稚研究嗰、那個整體個計劃，其實都我哋都係欣賞翻政府咧，佢都係重視翻。这个教育政策的检讨，那这里真是我们都理解和明白。但是呢今次即是我们即是期待已久，还有在我们一直数十年里面去争取紧翻那个教师的薪酬呢，其实就有给我们来讲真是一个失望和一个落差啦这样。咁設立幼稚園教師嘅薪級表咧，一直以嚟咧，我哋都希望政府能夠去尊重教師嗰個專業同埋教育嗰個一體化啦。咁你會睇翻政府一個理由咧，就係話因為如果係有設立教師嗰個薪酬架構咧，就會喺分配學校啊、人手嘅編制啊上面咧就要掛鈎啦。咁我覺得呢、這個係政府自己去強制將幼師個薪級表。硬性去捆绑翻嗰个幼师嗰个人数嗰个做法咯，我自己觉得呢个系即系政府佢即系可以讲话佢自己个佢个路线图啦。咁但喺我哋业界多年咧，尤其系喺今次2017年嗰、那个整体个计划里边咧，咁佢哋都给予咗我哋嘅弹性，系让到我哋都有一个系好正规咁样有一个薪酬架构。嗰、那個可以講話規範啦，咁啊大大係讓到我哋嘅幼師咧， 嗰個薪酬嗰個起點啊，或者係嗰個 頂點 個比例係啦，即係會係比往年係提高咗好多，因為22,790至到去40,500,530呢個 average 咧，係讓到我哋係能夠係給予咗教師嘅薪酬。點解我哋一直去強調我哋希望都能夠係局方同埋即係讓到我哋係能夠有一個專業嘅認同，係回歸翻俾老師合理嘅期望啦。就一直以嚟咧，其實幼稚園老師其實係個別已經係好努力。咁我哋嗰個學位教師已經達到接近6-7成個比例。咁相距中小學裏面嘅薪酬係相差成40%啦。咁你都頭先兩位主持人都講話，現今個社會嗰個進步啦，優質幼兒教育係俾到我哋其實係幼稚園係一個好重要嘅開始嘅基石。是能够即是培育人才一个重要的基础。那为什么唯独是在2017开始政府是很大手笔地去，只不过我们追落后，一直以来幼儿教育都是被政府遗忘。我们追回落后的话，为什么正正是为那个幼师的薪酬而将我们三个字不可行，就连关埋道门一扇窗都唔開。 但係啊，周慧珍啊，我都想請教即係一樣嘢，因為咧而家如果冇一個即係薪級表，咁當然佢會有一個範疇啦，就係、是、你可以喺呢個範疇入邊咧去靈活調動你嘅資源，令到你咧按你嘅需要咧睇下係咪請多一啲嘅教師啊嘛。咁但係如果按照政府嘅說法咧，你一旦咧要有一個薪級表嘅時候咧，佢為咗要係即係監管嗰個資源嘅運用咧。佢必然咧就係需要用一個即係按住你究竟有幾多少學生，你就應該有幾多少教師，然之後就按呢個薪級表咧再去處理，咁就變相咧令到你哋個靈活度咧係低咗。嗱，咁我想問啊，其實點樣可以有一個薪級表，但係又唔去俾政府有一個咁樣嘅叫做即係公帑嘅監察嘅方法存在咧？ 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今次嗰個計劃裏邊，佢已經提升咗個教師嗰個人手比例。咁而係亦都政府亦都喺個資助裏邊咧，係已經係將嗰、那個個資助咧有60%係俾到教師。但係我哋會睇到當然政府佢就話啊，如果我規班啊，或者係人手比例咧，我哋會多出嚟嘅教師就會多成千人啦。咁但唔好忘記。我哋喺早輪做咗個研究出嚟咧，其實幼師嗰個流失率去到雙位數字，個原因咧就係話佢哋冇前景啊，係咪啊？同埋佢哋如果有嗰個學位啊，或甚至乎高於我呢個學歷嘅話咧，佢點解唔讀多兩年個教育文憑就去到小學？但唯獨是有啲教師真係中意幼兒教育，但偏偏嚟講咧就受制於呢一個嘅嗰個資助，唔係話因為。我哋做唔到，而係唔係話因為幼稚園咧佢要靈活多變，而實際上咧係給予一個今次嚟講政府係俾到我哋一個咁重視嗰、那個資助比例已經係高咗嘅時候，你直情喺呢個 average 裏邊係俾翻騰遞級嘅話咧，其實教師都接納噶啦。咁點解係讓到有呢個辦學團？睇咧都唔能夠係俾到個教師每年遞增咧，就喺個 average 裏邊，佢最基本，我聽過不少嘅教師，我今年真係冇人工假，我今年我真係$100都冇得假，原因點啊？佢話因為我哋學生人數會少咗，其實可能真係都未頂，但係呢個係個別嘅學校，但其他個學校裏邊咧，佢人數足都好啦。有啲老師都話：我今年學生一樣滿額，但我只係加咗$100。 嗯， 咁你點解呢？因為學校可能真係請咗好多嘅老師都未定，但政府係咪真係俾你請足咁多人呢？又未必噶喎。 嗱，呢個 你喺翻個人數嗰、那個人數個級別嘅比例嚟俾你，唔係你亂去請人，又唔得噶喎。 是 咁所以其實即係嗰個嘅，即係除咗薪級表之外，其實係咪都嗱？即係其實政府嘅講法都係話咧，即係有冇薪級表，其實可能係牽涉到好多其他嘅問題。咁即係其實會唔會喺你哋嘅角度話，即係除咗話哦，如果有個薪級表，咁就即係每一年嗰個嘅薪酬嗰個嘅，即係有冇得加嗰樣嘢咧，可能會有個穩定性喺度。咁但係即係除咗話即係嗰個穩定性之外，其實喺個校嘅學校嘅管理上面，係咪其實都係你覺得其實係即係政府有啲嘢要？即係可能要做啊，或者要思考嘅啦。 同埋咧，我覺得呢個團隊嘅穩定性咧，對細路哥嚟講係好重要嘅，因為尤其喺小朋友細嘅時候，個依附期係好重嘅。如果間學校咧要維持佢嘅生計，或者維持佢嗰個營運嘅開支嘅時候咧，佢一段時間佢就要 cut 老師，因為佢合約制噶嘛，咁變咗咧。好多時就有一段時間就會即係每年都會流失一部分嘅老師出去，原因可能佢就擔心咧，因為政府俾個資助都係以中位數嚟計算啦。咁你會諗下，如果中位數嘅時候一過到中位數，佢未必能夠係養得起一班係年資高嘅教師啦。當然喺呢幾年裏面，政府亦都係出咗一啲過渡期嘅津貼。是讓到那些資深的老師就不能夠去流失啦，即是讓他們好好的過渡。但是今次的檢討裏面也都沒有提到會不會將這個過渡期的津貼一直持續下去呢，就似乎他們沒有提到。我們很希望政府能夠是維持啦，因為如果跟學校突然間是資深的老師又多，而政府也都在嚟緊呢個2023裏面呢冇咗呢個過渡期津貼嘅話咧，其實係某程度上佢可能將嗰個費用轉嫁咗俾家長，咁亦都喺呢個時候我都覺得即係家長喺呢個困難嘅期間咧，政府更加係要多啲去係支持佢。 好多謝你，周慧珍，傾到呢一度啊。周慧珍咧係幼兒教育人員協會嘅會長嚟嘅。不過李立峰其實頭先一路去到傾咧，可能仲有一個資料咧係需要考慮嘅，因為而家咧教育嗰個方面咧，佢點樣去釐定幼稚園嗰個師生比例咧，就係1:11呢一個比例嘅，咁即係話咧，就算佢係為教師嘅薪酬定立咗一個嘅叫做即係上下篇幅咁樣啦嚇，即係一個範圍以內啦，但係佢計嘅時候咧，都係按1:11呢一個師生比例嘅要求嘅，咁所以咧，如果但係當然喺而家個靈活運用之下咧，你當然可以係多過1:11呢個咁嘅師生比例啦，因為筆錢就係你哋自己用啊嘛，但係政府嘅説法就係，如果當你有一個薪級表嘅時候咧。其实它必然就要用1:11咧呢一个比例去到计噶咯，咁如果1:11呢个比例去到计嘅时候，咁咪会定咗你嗰个嘅灵活程度咯。 咁所以呢个就真系即系头先都话，就其实涉及到系一个即系、就是、我谂从政府嘅角度嚟讲，或者从呢一个即系业界角度嚟讲，都会明白就话，其实可能个即系争议，其实就系系唔系就系可以净系决定定唔定薪级表，亦或一定薪级表咧，其实佢一定会涉及到其他嘅。即一系列嘅轉變咯。 又或者係定個薪級表係咪只係得呢一個方法？有冇其他方法咧？不過即係當然啦，即係整份文件咧，其實都幾長嘅。咁政府亦都會去立法會嗰度交代啦。咁或者亦都再睇睇咧，即係政府係全面公布咗呢一份文件，立法會討論完之後咧，業界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意見同埋睇法啦？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剩翻少少時間啦，李立峰其實都想講一講咧，就係消防處有一個新嘅規例嘅修訂咧，係生效嘅。呢個就係叫做2021年咧消防裝置及設備修訂規例，咁會喺9月1日生效嘅。主要有目的咧，就係鼓勵市民咧自行喺樓宇同埋處所，尤其是屋企入邊咧，用一個電磁操作嘅獨立火警偵測器。目的咧就係希望減少家居火災嘅危險嚟嘅。究竟個操作係點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消防處政策科高級消防區長吳讚良嘅，吳讚良你好， 你好， 系两位主持，各位听众大家好。 啊，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讲讲咧？呢一个用电池去独立运作嘅火警侦测器，同我哋平时喺啲商业大型嘅处所咧，嗰啲即系诶唔系用诶干电池去操作嘅诶侦测器咧，个最大唔同点喺边度咧？ 系我哋而家推广呢、這个火警侦测器咧，咁。基本上咧，佢係用一個電池操作啦。咁如果我哋見到喺一般商場啊或者其他樓宇見到嗰啲偵測器咧，咁佢係一啲線路，線路係接駁嘅，咁會可能會有啲控制箱啊、控制板啊，咁去連接落去嘅。咁而家呢個偵測器嘅話咧，咁佢只係一個獨立嘅偵測器，咁就好簡單，就可以自行喺屋企可以裝得到噶啦。 嗯，你讲头先嗰个即系有中央有线路啊等等嗰啲咧，就因为佢个处所大啊嘛，佢就要驳唔同嘅地方啦，同埋个主要差别系咪在于呢啲咁样嘅大型嘅即系商业处所有线路驳嘅火警侦测器咧，有一啲咧系直接通去呢个消防局嘅，咁但系而家即系独立呢啲咧就绝对唔会有一个咁嘅情况，系咪啊？ 系正确啦，咁咧就喺一般大廈見到嗰啲咧，咁佢如果佢啟動咗之後咧，咁佢亦都會通往我哋消防處，咁我哋會派車輛去現場噶啦。 嗯，吓系，咁而家如果做一个咁嘅独立火警侦测器咧，个好处系啲乜嘢咧？即系家居去做呢样嘢。 哦，咁嘅就其实消防处咧向我重视消防安全啦，咁啊致力保障香港市民嘅生命财产嘅。咁如果市民可以自行咁样咧装一个侦测器嘅话咧，咁一旦佢喺处所或者自己屋企发生火警嘅时候咧，咁个侦测器咧可以及早侦测到火警。而且咧，发出一啲警报，咁啊，俾市民咧，尤其是当佢哋入睡嘅时候咧，咁可以及早知悉火警嘅发生啦，咁从而咧尽早嘅逃生嘅。 嗯，那个即系而家呢一种即系侦测器，即系佢个实际上使用嘅时候啦，即系譬如我唔知啊，即系如果你会建议即系譬如喺家居佢系通常摆喺咩位置啊，亦或系即系会唔会有啲乜嘢，即系有时我哋所谓 false alarm 啊嘛，即系如果你话系啦唔明啊嗰啲问题，即系呢度会点样处理嘅？ 哦，而家嘅侦测器咧，即系过咗咁多年嘅。嘅發展啦，咁佢嘅科技咧都好成熟噶啦，咁咧就唔明嘅情況咧就大大減低嘅。咁市民如果想自行去購買或者安裝嘅時候咧，咁佢哋一般嚟講咧就可以係選購一啲煙霧偵測器，咁咧就佢一般嚟講就可以適合喺唔同嘅地方使用，咁就譬如可以喺每一個房間裝一個啊，或者喺自己個廳嗰度有裝一個咁樣。 我想刚才李立峰呢一个即是很实际的问题呢，譬如厨房就都几容易发生火灾意外，即是煲东西这样。但是当我摆在厨房的时候，会不会因为烟带啊等等呢而令到那个警报器误明呢？ 而如果在装在厨房的呢，那又会另外一款的侦测器，那种叫做热力。偵測器，咁咧就係啦，咁佢咧就純粹係靠嗰個熱力嘅提升咧，就去啟動嗰個偵測器嘅。所以咧就如果係裝喺廚房，咁想額外有個消防安全嘅保障咧，咁可以選擇呢個熱力偵測器。 嗯，同埋我想問，即係呢一啲嘅即係家居用嘅火警嘅偵測器咧，係咪唔需要做一啲譬如每年嘅維修保養啊，亦都唔需要揾一啲合資格嘅人士咧，先至可以安裝到或者買到嘅？ 啊，冇錯。咁喺修例之後咧，咁呢啲自行安裝嘅偵測器咧，就唔再受消防裝置及設備規例去規管噶啦。咁咧就其實呢個係一個拆牆鬆綁利民嘅措施嚟嘅。咁咧就市民咧就可以自行去購買啦、安裝啦。咁喺修例之前咧，咁其實就受呢、這個規例嘅規管嘅時候咧，就市民咧就要需要聘用一個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咧，去幫佢做呢個安裝啊、檢查、保養呢啲。 嗰、那個購買嘅時候，即係如果市民購買嘅時候，佢應該要關留意啲咩嘢？尤其如果即係喺個拆牆鬆綁之後，即係佢應該要嚇點樣去肯定，即係呢嚿嘢真係好啊，真 係合規格 啦，合規格啊。 係啊，咁市面上咧一般嘅偵測器咧，咁佢都要符合啲國際或者國家標準嘅。咁而呢啲標準咧，咁啊佢一般嚟講，亦都需要咧佢列明喺個包裝。或者標貼上面嘅，咁基本上普遍嘅國際或者國家標準咧，咁都有啲譬如叫做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啊、歐盟標準啊、國際標準化組織呢啲標準等等嘅。咁如果市民覺得唔清楚嘅，其實我哋都已經製作咗一啲指引啊、短片啊咁樣放咗喺我哋嘅網頁上面，咁啊好容易可以去檢測得到噶。 最後廿零秒，好快地問呢啲嘅偵測器對於減低家居火災意外嘅數字，又或者係死亡人數咧，有幾大幫助？ 我哋咧希望多啲市民去去裝咗呢啲偵測器嘅時候咧，盡量咧就住如果發生火警嘅時候咧，盡量係減低啲傷亡數字嘅。 好，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唔该晒你，吴赞良系消防处政策科高级消防区长，今晚节目时间到，拜拜。